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个星期后期至下星期初有骤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965点，跌191点，成交金额23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21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6点，跌6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点评53.6，升4.5；腾讯控股381.8，跌0.8；中国铁塔2.12，系跌6仙；中国平安92.6，跌1.05；瑞星科技52.3，跌8.5；新高教集团3.71，跌2.2；工商银行5.87，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7，英镑10.231，瑞士法郎7.837，澳元5.576，加元是5.878，新西兰元5.287，欧元8.823，每百日元对港元7.0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0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2,200元，升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25美元，卖出1,30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到鸡岭回旋处。咁就系粉岭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和合石有交通意外嘅，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鸡岭回旋处。隧道方面，凭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在新界立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昂船洲大桥海丽村分叉位、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它，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唔好过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悠长假期，陈海琪。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宇多田光 Play a Love Song。 Yoshiki featuring Haido Reswa。 立即登入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 截止日期4月14日。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天，不开心有一天，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租拜个人。 早晨啊，早晨 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得啦，唔好叫我哋名啦，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系啊，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礼拜三嘅朝头早啊，早晨，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喺度噶嘛，系嘛， 喺度嘅，喺度嘅， 在 系啊，系啊， 今日把声好似好啲， 应该好啲啦啩。不过头先啱啱先喺我哋交更嘅时候见到我上手阿小白， 系啊， 都系哇， 阿芭比啊，芭比都唔系好舒服个声音， 失声人啦，做咗 即系咩事咧？ 你系咪病菌嘅源头啊？ 系我都想啊， 你都想添，仲要话你想添， 唔知边个先边个后认真， 好难讲啊呢啲， 真系好难讲啊， 系啊， 我系追溯唔到 嘅，系啊，不总之呢个失声咧，你就发觉有好多人会介绍啲唔同嘅偏方俾你咯， 当然啦， 系啊，打针食药啊，咩都嚟晒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收到一个新。我有个同事介绍我咧，佢话有一个咧叫做到手香啊， 到 有冇听过系植物嚟嘅？ 系咯，应该系花。 佢好好啊， 好似好毒咁，好似以前古代嗰啲到手做你又香辣咁。 定系赌嘢香啊？ 呢个都系你谂嘅啫，一个就系同 A 有关，一个就系同毒嘅有关。 我都算叻，我即刻谂起植物咯。 系啊，佢一个植物嚟噶，佢咧而家种咗咧喺我屋企嗰度啊，咁好似咧要搣咗佢咧，跟住又要盐啊、冲水啊定点样？我一阵间都会试下，因为咁啊，其实我喉咙都唔 系 好舒服， 系咪啊？ 所以咧都一阵间就试下呢个到手香，因为系话 就香 噶，究竟系咪冲咗嚟饮之后咧，嗰个声会好啲咧？如果得嘅话，我试下 整 一块倒酒香俾你。 如果系得嘅话咧，我哋大量生产， 跟住咧 储起佢。卖俾 Sammy， 要啊！佢话好担心啊。 Sammy 啲 fans 啊，咁 Sammy fans 都要， 因为佢哋嗌得好大声，就系飞啊，边有飞啊？咁佢哋嗌到应该都失唔知失声 啦， 失位添啊！ 嗰几场咧，好似话咧，嗰啲内部嗰啲优先订票咧爆咗啦，又 啊，咪即系嗱，话说回 来，一日售罄。 如果你系 Sammy 啊，你睇住份报纸，我唔系一日售罄，我颜面何存啊？ 啊！咁又唔好咁講，我 真係 係喎，之前嗰啲咧一開票嘅時候，唔知十分鐘又話要全部售罄啊嘛。 我懷疑其實咧，即係喺佢哋心目中，喺開演唱會咧，而家已經多咗不成文規定咧，就係 鬥快。 你同我要谷到，我要五分鐘賣曬啊！係有啲難，我上次人哋都係十分鐘咗，我要五分鐘，五分鐘要賣曬。如果你諗下，如果今日同你講話大量座位飲你揀嘅話咧？ 就冇人会歌仔唱噶， 冇人会赞政府啲打击黄牛做得好噶，大家净会谂死啦，系咪嗰个歌手吸引力不在咧？真系 啊， 系咪先？ 都有啲歌手即系都系会有啊，即系就咁普通宣传就得噶啦， 咪就 系 咯， 有啲唔使宣传啊，都得咗。 系啦，而家就一票难求。我呢两个表妹表弟咧，就喺度不停咁样揿啊，佢又琴日嘅朝早咧一揿，我话点啊？我已经送咗一日时间，我都仲未进入到。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就话你阿表弟表妹啊，系咪 啊？ 系啦，佢哋就唔够醒目啦，因为其实咧未到十二点已经公开宣布咗，即系全部卖晒，佢要揿一 一日嘅话咧，蠢咗啊！下半昼可以悭翻啊，因为已经冇飞啦。 因为佢由一朝，你明唔明啊？由嗰个开头，佢由即系唔知朝早唔知八九点，总之九点， 十点开始。 总之一开始佢就要揿啊嘛，咁你唔瞓气咩？你揿咗咁耐，咁你唔瞓气，咁又点会留意其他嗰啲咁样？有机都佢喺度揿揿住嗰个掣买飞啦，仲边度得闲睇新闻啊？ 不过而家咧，啲人就问翻就话嗱，你谂下康文署之前嗰几招咧，似乎就系同我把声一样啊，失效啊，即系冇乜用咁解。因为佢试过就话唔喺现场公开发售，咁即系其实可以杜住咗咩咧？就系、是、排队党啦，因为你就冇得咧，即系 康文署之外咧，亦都系部分嘅歌手佢哋选择咗佢哋卖飞嘅方法。 系啦，但系你发觉咁你就唔好喺条街度排咯，就喺个网上面排咯。 哇 ，Sammy， 我见到报道话吓、去到96,000蚊一张飞啊吓、啊，我唔知系咪真系有价有市啊？如果系即系唔知天价系癫价呢个直情系96,000一张啊吓。 咁你谂下，又系一票难求，一日已经冇晒。嗰啲飛嘅時候，仲唔去炒埋價，炒到可以去到咁樣？ 但係我覺得呢個96,000咧， 呢個誇張啫， 一定唔會成交到嘅。但係似係咩咧？就似係咧買樓嗰啲咧，佢冇得同你講啊，黃生2億嘅咯，而家個公屋。 啊！ 你真系你唔再嚟嘅话咧，2億真系卖走咗啦。 2億我攞阴司纸俾你就系啫。 即系你谂下， 你等我死咗先买啦。 但系咧，你听到2億咧，你唔信啦。但系你就会发觉，不过睇怕都唔会点跌嘅咯。 啊， 同埋一定系会越炒越高嘅咯。咁即系咧，当你望住96,000定97,000呢个价钱嘅时候咧。你明知道應該唔會咁貴嘅，點會幾萬蚊咁成交？ 但你唔買就冇噶啦喎，嗰個就算係嗰個價錢，如果你 但你 feel 到咧就係會貴咯。 哦，係咯， 係啦，所以其實咧， 分分鐘可能穿過10,000咁樣，跟住你咪賺咯叫做。 係，但係希望咧嚟緊七月咧，唔知會唔會幫到少少手，因為咧就康文署咧，琴日咧就表示啦，就話咧會將紅館同埋醫館內部銷售門票嘅比例咧有少少調節。 係 而家內部銷售咧可以去到有80%嘅。不过咧就会调低去到70%，亦都即系话咧会有30%嘅咧系一定会攞出嚟咧就系公开发售嘅。咁但系大家都会谂嘅，唉，30%啊， 30% 咁、每场都多咗1,000张嘅，如果佢有10,000个座位嘅话， 够唔够分咯？都系唔够分嘅，其实 一定系唔够分，因为 fans 真系你累积咁多年咧嘅一个大嘅歌手，咁啊点可能即系？俾嗰少少30%，嗰大咁大棚嘅 fans 去買飛啊！ 其實咧，我發覺得一個方法嘅啫嘛，你可以唔使即係俾人炒賣咧。即係你得10名制。 係，我 因為你所有就算咧，你話我而家調高到咧90%公開發售，甚至乎全部公開發售。其实佢都可以一票难求噶嘛， 亦都可以有炒卖嘅， 可以有炒卖。 喂，你谂下，就算譬如 Sammy 啊，佢话佢开咗10多场啦，佢话即系开到尽噶啦，十几场咁样。但其实十几场讲紧嘅一场万几飞咁样，其实都系10多万啫嘛。你要记住话，香港演唱会唔系净系香港嘅朋友睇噶， 所以都话天生佢系唔够分噶嘛，定系 天生唔够分， 天生唔够分噶。 但系歌手又唔可以一年咁样唱噶，因为你得一个红馆噶啫。虽然讲真。啲歌手就算係把聲得啊，但你得一個紅館冇理由全年365日都同一個歌手可以唱會㗎。 所以你係明知嘅，就算你 即係一片難求， 你係100%公開發售咧，只要佢係紅嘅，同埋佢嘅紅嘅吸引力係大過佢買飛即係嗰個數量嘅話咧，咁一定炒㗎啦。嗱，都係得翻10名制，因為啲人都舉例子嘅話，即係你同火車啊、飛機嗰啲機票一樣啫嘛。你幾時有人會炒到日本張機票咁？冇得炒㗎嘛，10名㗎嘛。 成日咧我都聽到一啲嘅即係政府嘅官方嘅说话啦，佢哋就会咁讲嘅，唔系唔想10名制嘅话咧，可能要令到咧入场嘅朋友咧要提早好多入场。嗱，即系我呢一点我系完全唔同意嘅。即系你谂下，如果嗰个人佢揿嗰个 F5 个掣都揿几个钟啦，如果佢只系早一个钟头、早个半钟头，可以真系睇到一个佢好想睇嘅演唱会，佢点会安排唔到啊？ 系 咪？即系我觉得呢一点咧，佢嘅谂法好似好为大家市民啊，要大家早个零钟入嚟，有冇问题啊？喂，大佬，人哋买嗰张飞啊，花咗嘅心机时间都唔知嗰个几钟咧，点会俾唔到啫？真系 早啲入场咧，早啲感受下嗰个气氛啊，准备 get ready 嘅啲心情去睇 show 啊。 系啊，跟住又话私隐，佢哋自己嗰个咩选举委员会都唔见晒人哋啲资料啦，跟住又唔同人哋讲啦，即系我哋又冇嘢嘅。 会唔会唔见咗演唱会买飞嗰啲名册噶？ 咁可能嗰个咧要同嗰啲售票网要同佢联络下。 多个实名制，我又多个担心。 系啊，究竟你想唔想用一个钟头排队入场，定系想排早10日不停揿 F5 咧？ 但 F5 系排10日都可能揿唔到噶。Sammy， 我哋都想，我哋三个都想睇啊！ 给最伤心的人，真系唔知俾边个好啦。 曾经话过，我系世界上最快乐嘅女人，因为我拥有你。我当时冇出声，只系紧紧咁样抱住你。但系点解一个梦已经失去，幻化未冷的雨水，雨点不理我是谁。每天风雨继续吹，因你别去我心碎。旧友盟约怎去追，你喜欢看我泪水。纵不羁我也默许，但是无怨你没尽头等你。每天望着旧日记，翻开喜与悲。世间多伤心的人，求苍天给点指引。你若曾令我兴奋，也定能令我伤心。我这只懂伤心的人，情海翻波中抖震，快乐留下我一吻，痛恨留下我一生。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这道伤痕都会令到我的心隐隐作痛。 郑秀文啊，给最伤心的人咧，头先咪话咧，有啲歌手咧，佢唔使点做宣传都卖晒飞啦。 系啊， 但系有啲咧就，即系我唔知道你觉得咧，会唔会对嗰个歌手嚟讲咧，系一个好似系一个侮辱咁样？咁咧，话说咧，周杰伦咧都有开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咁好似佢嗰站唔知去巴黎定边一站？ 佢个演唱会咧，好似呢个巡回演唱会，好似开嚟开去开唔完咁，因为真系好受欢迎啊嘛。 咁佢就即系一票难求啦，又系咁样啦。好啦，咁点知咧？佢话咧。佢好似同公司有另一个歌手呢，就叫做薛子谦。 OK, 係啦，咁应该都系即係可能香港人相对陌生啲，但可能内地呀台湾都好好红嘅咁样。 其实系㗎。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相对陌生啲啫。咁但係。 同埋好出色嘅歌手啊。 但係就有个咁样嘅宣传，因为佢哋好似系同公司嘅。咁然后呢就话嗰、那个经纪人呢就话啦。各位朋友，如果咧你有买薛子谦嘅演唱会门券嘅话咧，即系都系我哋自己人啦。咁我哋可以保证你能够买到周杰伦嘅门票。 哇，咁样都有啊？ 点样唯有我会保证你可以买得到？咁 即 系咩意思啊？ 有飞俾你买俾你咯。因为其实都系而家全部都系有钱冇飞啊嘛。即系你话喂，我想买周董张演唱会嘅，你有站都冇钱，冇飞俾你买。咁但系咧。佢嗰度就話俾你聽，嗱，如果你支持咗阿謙謙，咁即係都係我哋自己嘅成員啦，或者都係我哋公司裏面嘅人啦，我哋就可以保證咧，你係能夠買到周董嘅飛咁樣。 哇！呢、這個真係啊， 我好想簽周董間公司啊，跟住就會話咧，嗱，我哋會幫黃耀祖開個演唱會，你買咗黃耀祖演唱會飛咧， 你就有周董嘢啦。 咁我開演唱會，連景開演唱會都有人聽㗎， 邊個會嬲豬啊？呢、這個宣傳策略之下，邊個會嬲豬？ 我想啊， 当然是前者啦。 前者是谁？ 薛子谦。 是啦，嬲咩啊？ 喂，咁点会唔 嬲啊！咁你即系话我 佢好似系附属品 系咯？咁跟住佢 即系我都系阿姨嚟嘅啫噃。 系啦，嗱，佢又 唔系，佢未必觉得自己系阿姨噶。佢开得一个演唱会俾你谂下，真系唔系阿茂阿寿都可以开一个演唱会。 即系话我演唱会， 同埋佢系巡回嘅，嚟紧都会喺香港有香港站。 其实佢都系啊，佢都唔系话即系咩叫即系难听啲讲，佢唔系二打六嚟嘅。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咁若然唔系嘅话，咁点解公司会咁做先？ 系啦，但系衰就衰在咧， 会觉得佢系即系同阿 喺个销情上面，可能真系公司见到要帮手咁样。 你谂下呢个做法，即系无端端都踩低咗阿薛之谦一格咁样，所以搞到咧，佢话有咩人嬲咧？佢自己啲 fans 嬲啦，咁跟住周董啲 fans 又嬲，因为佢哋即咁我就唔中意你噶啦，我就 系 想。捧自己偶像咧，佢就會話：冇搞錯，係咪你啲飛唔買得啊？你啲飛唔買得就谷我哋要買埋你張飛先可以買周董。 咁你即係等於等於逼我哋一齊哇哇兩張飛都唔係平嘅喎。 其實同買咗黃牛冇分別嘅喎嗱，譬如你當五嚿水買一張飛咧，你買周董又當有五嚿水嘅，等於一倍嘅咯喎。 係啊 係啊，係啊，但係好陰功嘅。 即係我夾硬要買兩個。係啊，你話真我未必兩個中意嘅嘛，唔係話軒軒唔得啊。係， 但其實佢用咗呢個行動咧，係話咗薛之軒 係啊。是不得咯。 是啊。 或者他要谷的人咯。 我估计啦，即是纯粹估计啊，我想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啦，即是大家的对他，譬如香港的朋友真的会喜欢听音乐作品华语歌的话呢，可能会认识到啊这位朋友这几年的作品很出色。但未必他不是来香港很大型的宣传啊那样东西。大家未必是了解最多，但你听下他的歌觉得咦其实好听的。 是啊，所以你说即是周董呢可能就用方法呢就要防止你炒黄牛。 嗯。 那有些歌手呢他的经纪人公司可能出于太过担心啊，就要用呢啲咁嘅联乘嘅方法咧，哇，踩低咗一格，几阴功。 虽然咧就换嚟好多啲 fans 不满，但系咧佢呢个营商手法咧系 OK 嘅，系咪啊？ 可能 佢保障咯，佢保障嗰边一定爆，另外嗰边啊，周董啲飞我又唔惊有问题嘅， 系 咁都系爆啫嘛。边个买飞对佢嚟讲都系一时间两动啫。 其实咧唔系，但又可能衍生咗啲嘢嘅。我买得周董飞，你买唔到啊？咁我。即系从中可能有阿婆，唔知佢哋系咪实名制嘅咧？ 呢个唔知啦。 系啦，如果佢实名制就冇得咁样再转手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 佢而家开啲飞啫嘛。 系啦， 可唔可以咁谂啊？即系可能其实唱片公司咧系对阿薛之谦咧好有信心嘅，只不过咧想用呢一个作为一个宣传嘅方法，令到一啲嘅朋友可能本身未听过佢嘅作品嘅入场啊。你入咗场睇到佢现场嘅表演之后咧，你一定会爱上去。可能系咁样嘅谂法咧。 好啦，咁跟住薛之谦咧就开始先，或者开始佢演唱会先啦。之后做阿周杰伦话：，哇，原来真系有分别啊！咁样咁咪又衰咯， 唔系我谂紧呢条桥咧，我哋香港乐坛又冇得攞嚟参考啊， 咪话搵我咯，搵我同阿曾志豪啊，你 想开演唱会， 我想开演唱会啊， 唔系我哋逐格嚟， 用咩开演唱会啊？ 系啦，我哋可以逐格嚟噶嘛。买黄耀祖嘅 CD 系咁点咧？可以 里面就有优先订购，譬如话桂花田演唱会嘅门券 吓， 喺桂花田演唱门券个 counter 隔篱 有得 卖 曾 志豪 写真集 嘅门券， 你出写真集啦，不如 好再喺曾志豪写真集嘅内页咧， 有饭啊！你本写真集 系啦，就会有呢一个咧 郑秀文演唱会， 郑秀文演唱会 哇！哇！咁我哋要靠晒佢啦， 佢呢条 我哋成家都富贵啦，好嘢啊！ 真系咁样好散落去， 唔系但未完，郑秀文演唱会飞。 系 就可以凳底落攞到一张 刘华，刘华 唔系居屋入场券， 哇咁呢个好啊， 居屋嘅入场券， 哇咁我买晒成套啊，好似储闪卡一样， 跟住个个一齐嚟饮咖啡啊！ 其实如果要做到五六个步骤，先攞到一张居屋入场券嘅，我谂你都唔要啦。但同埋如果呢个时候咧， 如果你真系咁样咧，你真系好恨要， 你真 系 好想要， 系好想要。 但如果呢个时候你想攞到嗰张咧，可能就唔系居屋入场券， 系 你系攞到咩咧？你想攞到 424嗰张飞， 424嗰张飞 系啦，唔系要攞嘅嗰张飞， 要买 噶，系要去买嘅，同埋一定要真系刻意走去特登走去买嘅咁样。 之前都有讲过啦，呢一套嘅电影啊，即将咧就系即系可以话全城控到全球添。全球轰动啊！4月24号咧杀到嚟香港啊！即系呢一套嘅 Superheroes 嘅电影啦，超级英雄嘅电影。一早就话哇，啲嗰啲咩上网卖啊，又争机啦，跟住有冇炒卖啊？我就知道呢个旋风涌到入去你屋企喎，桂花田 啊！因为我女咧一向佢都系好中意嘅，佢真系睇晒咁多套啊！你睇我呢个手机套都系因为佢而买嘅。咁啊系啦，跟住我讲话，我话妹你唔系嘛？我话呢咁 hit 嘅嘢，你而家先去话佢。 即系而家先追翻嚟。 早两日先话阿妈，我要嗰张，我要去睇嗰套戏。你而家先讲，我冇四飞埋啦，即系 有噶嘛？ 有 嗱，跟住咧係 我好多朋友咧係直情要霸第一場啊， 因 為 我有特別版啊嘛，張飛係、 哦。我以為佢哋係超級 fans，、啊、我要係第一個睇咁樣嘅添。 唔係啊，佢原來咧即係阿妹咧，後來咧即係發現咧，佢原來佢第一場咧係有特別限特別限量版嘅飛， 係、啊、 第一場先有嘅啫。咁啊嗰日咧特登咧， 好似頭幾場係嘛？ 最早 场 咩？ 系咯， 最早场啊！ 所以佢哋话卖晒会早场， 会唔使翻学咩？嗰一日， 四月四系复活节假。 哦哦，学生假期添。 同埋我谂有啲人买一张飞，就算睇唔到都攞咗先啦。 佢系啊，佢喺度话咧，佢就算我唔翻，我都要上去睇咁。我唔得，佢话不过咧应该系复活节假。 佢、有阿妈嘅遗传啊，不过迟咗少少。阿妈嗰阵时都同学噶啦， 同埋阿妈嗰阵时唔系为咗睇戏噶， 系咪？ 系为咗睇第二啲巨人咯。 所以特登咧，我话咧第一次啊，真系睇到边边位佢。就是买飞嘅阴公猪啊！ 佢想攞张飞啫嘛， 我个阴公猪即系买到飞就好开心啦，应该。 咁佢啲居民就好开心啦，咁跟住买咗飞之后咧，跟住话妈唔得啊，仲要继续买啊，买可乐。佢、 哦、 有冇人喺韓國？我做咩事啊？佢出咗個韓國版佢系列啦。 香港都有嘅咩？ 後來而家今日先睇到話香港有嘛。 哦，咁你要去超市做啲嘢噶咯喎，阿媽。 係、哦、啊，真係。 究竟可樂加埋呢一個 Marvel 勁啲咧，定係 Follow Me 勁啲咧？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占中案昨日宣判，九名被告各被裁定一至两项控罪，罪名成立。法庭朝早继续听取被告求情。获准保释的九名被告朝早到达西九龙裁判法院，获包括前任同现任民主派议员等人士到场声援。他们高叫公民抗命、无畏无惧、我要真普选、抗争有理、九子无罪等口号。有声援人士举起黄色雨伞。占中发起人被告之一陈建文在进入法院前说，各被告心情平静，意志高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现时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五年半，预计未来几年在时间上不会大幅改善，政府会尽力而为，期间提供少量过渡性房屋舒缓情况。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会议，街工的梁耀忠表示，在丁权案的裁决后，或可以释放900公顷土地，政府会否在有关土地兴建过渡性房屋？陈凡回应话：有关土地零散，政府要考虑位置是否可以建屋，方便居民出入和生活。他又说当局已经成立小组，希望在官、商、民三方合作之下，将过渡性房屋的规模和数量做大。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和美国三大华府智库学者举行视像会议时表示，台湾关系法不但体现美国和台湾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承诺，同时亦都支持台湾发展自主防御能力，对抗任何形式的胁迫。蔡英文又说，大陆的所作所为干扰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造成两岸的不安。他强调，因为美国国会坚持立法保障台湾安全，才能够确保台湾安然度过最黑暗的时期，并成为今日自由强健的民主社会，而且美国历任政府和国会都信守这项承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促请欧盟成员国容许英国弹性延后脱欧，时间最长一年。欧盟召开紧急峰会，讨论英国脱欧事宜前夕，图斯克致函欧盟成员国领袖，指出虽然英国首相文翠珊要求延迟到6月30日才脱欧，但他说从近几个月的发展来看，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意见分歧的英国议员到时会批准脱欧协议。所以他认为要讨论延后更耐的替代方案。分析认为，根据图斯克的弹性延后脱欧构想，只要英国国会批准脱欧协议，就可以立即离开欧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个星期后期至下星期初有骤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68点，跌188点，成交金额343亿4千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9点，跌7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2.4跌个二，美团点评54蚊，升8.5。中国铁塔2.11跌7仙，中国平安92.6跌1.05仙。盈富基金30.3跌2毫，瑞星科技52.3跌8.5，新高教集团3.73跌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7，日元11.17，瑞士法郎1.001，澳元0.712，加元1.334，新西兰元0.675，人民币6.719，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9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2,200蚊，升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1.53美元，卖出1,3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粉岭中心对开一带咧，交通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汇景花园。咁至于路面方面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都仲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昂船洲大桥海丽村分叉位、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亲亲靓猪妈，咪即系妈咪 's talk 咯。妈咪之间咧真系无所不谈啊，由亲子、扮靓、饮食，到夫妻之间嗰啲秘密秘密，我哋乜嘢都可以讲啊，都唔止妈咪嘅，有阵时都俾啲爹哋加入下啦。 朱海婷期间限定，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亲亲靓猪妈，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迟到啦！今次实赶唔到去目的地啦，你要帮下我啊！ 冇问题，量子纠缠 吓，乜唔系用随意门咩？ 卡通片咩？要瞬间转移都要啱科学原理噶。睇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啦。今集透过物理学同生物学讨论瞬间转移有冇可能。星期五晚11点，港台电视31啊！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啊。佢唔舒服，唔舒服不但止，搞到我都好似有啲唔舒服，所以都系戴翻个口罩，稳阵啲，保障自己，保障拍档，保障我哋之后嘅同事。我哋有请，希望咧，我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快啲好翻嘅曾志豪。 我都唔明点解会咁样嘅，搞到头先讲两句就要加个逗号喺中间，讲两句甚至乎省略号都出埋。我希望喺我一间嘅风头火势里边唔会出现感叹号就好啦。真系太中意打卡，而家我哋真系去到边个地方都要打卡。于是乎，呢一个已经被誉为系打卡禁地，亦都同时成为一个打卡圣地。佢今日又再系旧地重游，讲紧就系 DSE 嘅考场，因为咧又话有啲学生咧就 upload 咗自己咧嗰张喺试题里边影嘅相，有埋答题簿，有埋嗰条巴曲。仲有呢个考生编号同埋个名咧，可以话系一套餐齐全晒，就再将佢 upload 上去自己个 IG 嗰度。咁你当然明白啦，就好多人就转载啦。嗱，佢啲人真系放佢唔死嘅，转载完之后咧，先至话：哎呀，真系睇佢会唔会又要咩重犯历史错误啦？睇佢仲会唔会咧有机会咧可以要重考添啊？嗱，点解每年都会有呢一啲咧？个古仔都讲咗好多好多次噶啦。其实就同嗰啲咧，真系骗案冇分别噶。你呢头讲完，但系出年一样会有人继续犯落去噶。所以嚟到今时今日，我哋系咪应该咧唔好净系防佢，唔好净系禁佢？我哋谂个方法引导佢咧。嗱，譬如我哋咧，首先会唔会谂下，点解佢哋咁中意咧将呢一啲相咧就要即系影嚟留念？其实系有个正面嘅作用噶噃。当我哋咧而家连去食碗啊酸辣米线，你都想留低呢一刻咁精彩嘅时光嘅时候咧，咁你调转谂下，喂，一世人考一次嘅啫 ，touch wood 你唔使 repeat 嘅话，系啦，一世人考一次嘅啫。其实对一个中学生嚟讲，同佢结婚系冇分别嘅噃。你结婚嘅时候，你影几百张相，你仲要特登俾钱出边啲人影相，系咪？咁你面对住对一个学生嚟讲，一生人一次嘅大事。佢当然真係好想留低呢个纪念啦，佢都好想话返俾自己啲子子孙孙听，你睇下你阿爷我当年呢喺呢啲地方度考试㗎。嗱，其实真係应该体谅佢哋呢一点嘅嗰种想留念嘅心嘅。但係你又基于私隐啊，又或者規矩问题，所以呢我一早就劝考评局可唔可以增加呢一个叫做呢打卡影相区呢，即係话可能你话你九点钟开考嘅。我哋可以喺九点考完之后，会唔会可以嚟一个咧叫做打卡影相区？又或者喺之前，即系好似你去嗰啲大型盛会咁样咧，门口可能就有几张巨型嘅嗰啲试题纸啊、巴曲啊，可能俾你咧喺嗰度影相。其实真系可以满足到咧好多考生嗰种咧到此一游啦，同埋做个纪念嘅意欲噶。嗱，又唔会影响你考试嘅公平性。其实呢条桥咧系谂得过噶噃。嗱，第二咧，我觉得真系应该与时并进啦。听讲话咧，出年咧，其实即系有啲教育改革里边咧，有人提议就话咧，喂，即系有啲科目就唔再考啦，譬如话中文嗰啲即系口试咧就唔再考啦。咁既然要与时并进嘅话咧，有啲科目可能会唔考，有啲科目咧系咪可以增加咧？譬如我觉得真系应该增加呢一个摄影组咯。即系当而家大家咁中意自拍、他拍、偷拍咩拍都好咧，话咧航拍都出埋啦。而你又知道呢一啲拍摄技巧咧系越嚟越重要嘅。你出到去，你见到几多嗰啲咧，即系名人啊、歌手啊、明星啊，去到最尾都系要求同啲 fans 影张大合照噶。我哋风骚出去做 show 啊，你就系见到阿祖嗰个摩打自拍手啊，你就知佢真系有练过噶啦，有练过同冇练过又系争好远嘅，攞到一个人定两个人定系全炸人咧，呢啲都系必经嘅社交训练嚟噶，真系时代唔同啦，我觉得唔好净系一味禁，亦都唔好净系一味咧就嘲笑，不如咁俾个位佢，正正经经俾你影张打卡相，最好就系可以将佢学以致用。第时你真的可以名副其实话俾人听，我唔系一个自修生，我系一个自拍嘅神人啊！风头火势，如果自拍有 DSE 嘅，我相信阿祖系可以攞到五星星、六星星、七星星，咩星星佢都攞晒，佢真系可以攞到个角度好尽、好尽、好尽噶。 我试过最叻嘅一次自拍系影咗70几个人， 七十几个都系小矮人， 唔系 好嘢， 系人嚟嘅，唔系鬼。 中环嘅湾仔绕道咧喺二月尾嘅时候咧已经全面开通啦，嗱，早一定要赞下佢先嘅，因为讲真的真系噶，自从咧呢一个嘅中环湾仔绕道开通咗之后咧，由港岛东去到中西区嘅时间咧真系快咗，而且咧塞车嘅机会咧亦都少咗。平时好多时候咧喺即系你唔如果你唔系行条绕道嘅话，嗰阵时未有啦，要行告士打道去嘅话咧，好多时候都唔好话未见到湾仔，未见到税务大楼啊，你去到铜锣湾啊或者天后嘅地方咧已经塞车，讲紧咧就系嗰啲放工啊嗰啲繁忙嘅时间，但系而家咧可能都会多车嘅，但系讲紧多车嘅地方咧，最快可能见到咧都近乎去到金钟嘅地方先至噶啦，咁啊所以话咧啊呢一个嘅中环湾仔绕道真系使咗好多钱啊，不过咧暂时如果可以咧即系舒缓到少少我哋香港嘅交通情况嘅话咧，咁样都系有用嘅，大家。都悭咗时间嘅话，其实对于成个城市都有帮助噶嘛，系咪？不过赞完啦，好快就，点解呢？琴日咧就有报道啊，早咗出嚟讲，而路政署啊，亦都琴日公布咗就系话，咦，原来佢哋二月尾全面开通，其实去到啊二月底啊吓，二月24号佢哋全面开通啦。二月底嘅时候，即系开通咗几日，佢哋嘅承建商咧就已经发现啦，佢哋东通风大楼嘅空气净化系统咧有部分。嘅风扇嘅螺丝同埋扇叶咧，已经出现咗损坏同埋松脱。为咗安全起见咧，佢哋嗰个大楼咧喺二月底其实已经关闭咗噶啦。嗱，我解释清楚啲啊吓，其实总共咧就咁大条嘅中环湾仔绕道啦，你见到好似一个隧道咁样噶嘛，变咗咧佢哋有啲大型嘅抽风系统嘅。咁啊，但系原来开通咗几日，三座之中嘅其中一座嘅通风系统已经系关闭咗噶咯。咁啊，好明显。之前记唔记得啊？又话咦，点解漏水嘅未开通就？原来开通咗之后，仲有一个问题啊，就系佢哋个通风系统出现咗问题。但更加大嘅问题就系、是、吓、啊，你开通咗几日就有问题，隔咗个几两个月啊，你哋先至公布嘅。咁大家咧都拗晒头唔明噶、啊，因为佢哋仲话咧，原来路政署之后咧就展开咗一个调查啦，确认喺大楼里面咧15台嘅风扇咧中间有7台啊系出现咗唔同程度嘅损坏嘅。嗱，咁其实呢样嘢包含好多嘢噶、啊。究竟你哋嗰阵时系咪 ready 已经系准备好你就开通呢条隧道啦？又或者你哋成日要外判噶嘛，将啲工程外判噶嘛？你哋有冇一个机制去审视翻究竟佢哋嘅？即个手工有几好嘅呢？喂，而家呢一两年啊，听到咁多唔同大型嘅基建啊，有阵时都真系几惊噶嘛吓。呢度又话个螺丝有问题，嗰度又话个抽风系统有问题。但个问题系，点解你可以唔公布嘅呢？我自己觉得啊，每一个嘅已发展城市啦，香港绝对系其中一个啦。佢哋一定有一个公布嘅系统噶。不过香港好明显系一个已发展城市啦。但点解啱啱就听到选举处咧就瞒报咗啊？嗰啲嘅选民登记册唔见咗2.5年先至报警嘅呢一个嘅中环湾仔绕道出咗问题啊！亦都喺个半月之后咧先至公布吓。咁、啊、我哋香港究竟有冇一个公布系统嘅咧？系咪乜嘢咧？就算系发生咗事咧，都可以瞒住先嘅咧。瞒住先亦都代表住你究竟唔想同我哋讲啊？定系你好啊美轮美奂咁样讲话？我哋处理好未同你讲咯。但我估我哋香港人不嬲做开唔系呢一套嚟嘅，你瞒我瞒啊，只不过系啊 Jason 陈柏宇嘅一首歌名嚟嘅啫。但系如果我哋香港人由细到大啊，不嬲阿妈教都系噶嘛，犯咗错要认，有啲嘢你先斩后奏，或者谂住喂，不如我迟啲讲啊，迟啲讲可能大家会唔记得咗，又或者我都解决咗件事咯，我先至同你讲，咁可能冇咁大件事咧。但系我觉得点样去瞒住人哋，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型基建又或者一个政府机构嘅话咧，呢件事。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风头火晒，头先咧我哋听到咧嗰啲我哋电台部嘅宣传声带啊，佢哋用咗一把叮当嘅声咧就去就系录呢个嘅 trailer 啦。我即刻谂起啊，不如我哋下一次咧，我哋都弄用童话故事啊。我呢位拍档咧，佢就做唔到白雪公主噶啦，不过佢可以做白菜公主啊，专系卖白菜嘅。灰姑娘佢都做唔到噶啦，不如佢做灰姑婆啊？你话好唔好啊？灰姑婆话走音点啊？灰姑婆再走、啊，灰姑婆桂花田， 肥姑婆都得。哎呀， 我哋要食住个灰字啊嘛。 哦、好啦好啦， 你仲谂到啲咩？灰姑婆、白菜公主同灰姑婆，你仲想做边个啊？ 咁你咧、哦？你一定系七个小矮人啦、 啊。冇嘢讲啦。 嗱，好多时咧，有啲家人朋友咧，都会将一啲咧有意思啦，又或者有用啊，同埋有啲好笑嘅片段咧，传来传去嘅。咁啊，睇到咧，其中一条咧就影住咧，哦，有个男主人咧就将佢咧一只狗妈妈啦，啱啱生出嚟嘅狗 B B 咧，其中两只咧谂住攞走。啊，其实佢谂住玩下啫，即其实佢唔系认真攞走嘅，睇下想试探下嗰只狗妈妈。咁啊，打算咧行出门口，哦，狗妈妈随即咧就行到门口嗰度咧，就坐定定，得正正喺度，阻住个男主人，唔俾佢出去，唔俾佢攞走佢两只狗 B B。嗱，当男主人咧尝试咧攞只手啊，开住个打开嗰对门嘅门柄，即系揿住个门柄谂住开门嘅时候咧。嗰只狗妈妈就即刻跳起，双手咧就搭住个男主人，就阻住佢哋唔俾佢开门。啊，你可能会话咁啱啫，唔系啊，嗰条片咧系睇即系睇住佢咧做咗呢个动作三四次啊，都系咁样。啊，片段咧就继续咧就影住个男主人咧用手咧个样子好似咧就喺度搞佢啲狗 B B 咧，将佢碌来碌去咁样，其实好轻轻力嘅，因为佢即佢都系爱狗之人嚟，见到不过谂住想试下试探下个狗妈妈啊。个狗妈妈随即咧就擒上个男主人嗰度，阻力图谂住阻住佢，阻止佢啊！点知咧，即系嗰个男主人咧，仲系唔好阻住啦，咁啊仲继续走，嗰只手不停咁样搞佢狗 B B， 狗妈妈直情咧用个口咬住佢件衫，阻止佢唔好再搞佢啲狗 B B 啦咁。啊，其实咧男主人咧真系啦，我见到佢样咧，其实系笑住同佢玩佢嘅，谂住整蛊下佢。啊，真系见到咧呢条片咧。见到啊，嗰只狗妈妈咧，嗰个母性咧，真系大得好紧要，好澎湃，净用个身阻住去人哋伤害佢自己嘅 B B 嘅。啊，但系咧今日咧，原来知道咧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咧，母性咧唔系嗰个都咁澎湃嘅。前晚咧就有个喺外夜蒲嘅外饮酒嘅妈妈咧，佢咧就趁住一个五岁嘅仔仔咧瞓咗，啊之后咧就半夜佢就约啲 friend 出嚟饮酒啦，个仔瞓咗啦。就自己出咗去饮酒陪朋友一齐去饮酒啊！个爸爸点讲？咁个爸爸咧，个爸爸咧就翻大陆做嘢嘅，所以就唔喺屋企。屋企咧就系得个两母子喺度啫。点知仔仔咧唔知系咪早瞓得滞啊？咁啊夜晚咧无端端醒咗咯，肚饿啊！跟住谂住搵阿妈，因为阿妈唔见咗，于是乎咧佢就开门走到落去楼下，跟住保安员姨见到，咦做咩啊？小朋友你喺度啊？哦，发现咧，佢话我肚饿，但系唔知见到唔见咗妈妈。于跟住咧就带翻佢喺翻间屋嘅时候咧，真系冇人、哦。于是保安姨就报警啦，咁就即刻咧搵翻佢，即系我 call 啊，喂阿妈你喺边度？你个仔肚饿唔见，自己独自落咗街啊。其实呢啲情况咧，真系其实即系啲妈妈咧，你知唔知？其实因为得你一个人照顾你个仔仔，其实佢就算瞓咗，佢都会醒嘅。你点可能咧赖低咗一个五岁仔仔喺屋企，同埋独留子女在家中，你系犯法噶？你几咁中意去玩啊？去走去饮酒啊？你可以大可以叫你啲朋友翻嚟同你去饮酒，同你玩啊！你就唔好自己一个人赖低个仔喺屋企，咁样好危险嘅。佢安全全识得搭 lift 落楼下揾保安姨姨就话咗，如果唔系佢又喺度开住个窗，妈妈妈妈你喺边嘅时候，后果你真系负唔到嘅。希望嗰啲妈妈记住啦。你点鍾意玩都好，你记住自己有个仔喺屋企嘅时候，你就唔可以赖低佢喺屋企呀。 耶稣，他竟背着爱人，偷偷带着香槟，约会旧情人。情话句句地说着，面上纯真，真真假假的恋爱难分。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 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松针，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信任。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你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松针，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信任。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松针，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信任。 李克勤偷偷摸摸啊！上个礼拜咧有一单奇案咧，我真系觉得哇！如果有幸可以遇到就正啊，真系 有幸遇到你 系 啊！ 我真系我即嗱，你搭飞机搭飞机，佢讲喺英国搭飞机，你见过各式各样嘅乘客啦，系咪先？即系高矮肥瘦样样齐啦，甚至乎可能有阵时病人你都见过嘅，因为佢会有一格咧零零舍舍攞个帘咧冚住咗。 我未见过呢、這个， 有我有见过佢冚住咗咁样。因为我想瞓觉里边真系好啦，但系你有冇见过咧？有人系俾人押解出境嘅犯人坐喺个飞机度？ 咁又喎， 系啦嗱，因为呢个世界上有一啲罪行嘅惩罚咧，就喂黄耀祖，你连偷五条阿婆底裤驱逐出境，咁佢真系有个罪行嗰个惩罚，就要驱逐你离开呢个境嘅。咁佢都要走噶，佢譬如搭飞机， 咁有冇得拣嗰个犯人？有冇得拣我去边一度噶？ 诶，应该冇噶啦，可能系翻翻原居地嗰啲咁样咧。 我真啲觉得原产地 系啊，都系原产地嚟嘅。咁佢都要搭飞机噶，又唔会帮佢包个私人飞机。咁所以咧，原来佢咧都系会同我哋呢啲哆瑞咪公众乘客一样咧，喺个客机上出现嘅。 咦？咁我想问啦。咁系咪都系有警员咧？ 有， 即系 冇错， 戴住佢咁样， 系啦，手铐、手镣咁样。 冇错， 惊咯，可能呢个警员都会有枪喺身嘅，即系个飞机上面会有枪咯。 系咯， 佢可能冇枪，呢啲冇咁详细，但系佢俾人塌住咗嘅。咁、 啊、 就话说咧，原来系喺即系差唔多上个礼拜咧，佢就话有一个犯人。咁咧就俾啲內政部官員啊，同埋一啲即係保安人員咧壓咗上去飛機度， 係 咁啊，戴曬手鏢啦、腳鏢啦咁樣。咁啊，當時咧好多人咧見到佢， 好驚啦， 唔明佢做乜， 係 佢就不斷喺度叫咧，即係你諗下，係賊都會叫咩噶？ 我冇罪噶，我 冇罪 噶， 不如放我走啊，放我走啊！ 大人啊，唔好狗頭雜斬我啊！ 係啦，咁由於咧，佢仲要係嗰啲叫做你當係深色人種啦。咁所以咧，當佢喺個機上面咧，俾人捉住壓上去嘅時候咧，佢就不停大叫，佢就話：放我啊！好辛苦啊！我而家我要走啊！我唔要翻去啊！佢話：我唔要翻去，因為咧，佢原本係邊度咧？係索馬利嘅難民嚟嘅。佢話：我唔要翻去，我唔要翻去，我要留低喺英國。 係 咁，佢話成班嗰啲乘客咧，大部分。英国人嚟噶嘛？ 系 就点啊？ 哦， 系啊系啊，呢、這个新闻 呢、這个真系奇案。 系啊系啊系啊， 大部分嘅乘客见到佢， 尝试了解究竟你有咩冤情啊？即系好似嗰啲巡抚大人啊、太平绅士去探监嗰啲咧，系嘛？即系你话俾我知，等我睇下有冇地方可以帮到你咁样啊？ 嗱，由于佢 应该佢就唔可以咁样同佢倾偈嘅。 系啦， 佢嗌到咁大声，咁叫佢收声咯。 佢就话好多英国嗰啲乘客咧见到咧就话：你做咩要捉住佢啊？ 嗯， 你咪迫害佢啊！ 哦， 你俾佢走啦！ 系啊，即系佢净系嗰啲英国诶嗰啲，即系喺架机啊，系喺个机。 咁然后佢话咧，嗰个人咧即刻乘机白驳同情啊！我真系好渣，我肺痨肝炎兼肾亏，你俾我走啦咁样啦。佢话最后咧，嗰啲内政部官员咧，佢抵受唔住群众 压力啊， 求情嘅压力。 系啊， 啊得，唔使走啦，唔使走啦，落机落机。本来嗰班机就压佢翻去索马里，竟然就因为咁嘅缘故咧，就放翻佢去咧，即系逗留翻英国度。 咁儿戏， 好儿戏，而最儿戏系咩咧？ 佢真系落机儿戏喎，佢。 佢系犯咗咩罪咧？佢唔系政治犯嚟嘅、 哦， 原来佢喺英国咧系犯下咗咧严重嘅强奸案。 但 系 仲俾佢留翻响度， 因为嗰班乘客冇人知道发生咩事， 哦、 就净系见到佢。 佢可怜，因为佢 好可怜， 因为佢系一来可能系索马里啦，仲系难民啦。 系啊。 啲难民，我哋应该系收留佢哋嘅，因为佢又有需要先嚟我哋。 我最想知道咧，而家之前帮佢哋求情嗰班朋友咧，佢哋本身唔知佢系衰啲乜嘢， 系冇错。 而家俾佢哋知道咗啦，佢哋都系仲会唔会再投过啦？真系。 知咧。 当阿子嗰啲叫押解人员，佢唔知佢衰咩？唔好讲俾 嗱系啦，我又觉得奇怪喎，有乜理由你俾人哋群情汹涌咧？你就心软先得噶。 系啊，你即系话 我都想去求下情啊！唉，有啲你知法庭嘅案件，我都想求下情啊！ 可唔可以有舆论压力啊？ 意见分歧的英国议员到时会批准脱欧协议，所以他认为要讨论延后更耐的替代方案。分析认为，根据图斯克的弹性延后脱欧构想，只要英国国会批准脱欧协议，就可以立即离开欧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个星期后期至下星期初有骤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005点，跌151点，成交金额45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6点，跌3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4.4升8毫，中国铁塔2.12跌6仙，瑞星科技52.65跌5毫，美团点评53.8升6.5，中国平安92.6跌1.05仙，盈富基金30.35跌0.5，建设银行6.92跌7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7，英镑10.23，瑞士法郎7.834，澳元5.574，加元5.879，新西兰元5.287，欧元8.82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9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2200蚊，升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1.61美元，卖出130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一则寻人启事，姓名 L 不欧，欧瑞强，男，年龄不详，但是堪称广播界常青树，特征声线柔和顺口，唱得讲得，知音人，请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七点至八点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如果听到他把声，必有钟爱经典靓歌作酬，记住是 L 不欧，欧瑞强。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我哋又翻嚟风 show 快活人11:02啦吓。 系啊，我哋播报个天气先。 27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同埋黄耀祖。 一阵间咧，11:30咧，我们的咧今日会讲我们的舞台剧啊。 系啊，点解啊？因为 今晚就系咧第二十八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嘅时间啊。咁啊，变咗其实舞台剧咧，其实讲真都真系嘅，有好多嘅演员啦，可能大家会好喜爱嘅，佢哋已经唔系净系做舞台剧噶啦，电影啊、电视亦都会见到佢哋啦。咁啊，同时间有好多唔同舞台剧嘅作品。大家都好記得噶嘛，係咪？咁一陣間咧，我哋都特別剪輯咗一啲咧，就係舞台劇獎頒獎禮咧一啲好精彩嘅片段，又播翻俾大家聽咁樣嘅。咁大家而家可以上我哋風騷發活人嘅專業度留個言啊，究竟有冇啲乜嘢嘅演員你好喜愛啦？你覺得好有代表性啦？又或者邊一部作品你覺得哇係香港舞台劇嘅經典嚟嘅咁樣？大家可以留個言。 咁一定係要寫姓黃嗰個啦。 梗係啦， 好唔好？ 做乜啫？我黃秋生喎、 啊。咁梗係呢一個啦。 就話唔好喎、啊，哎呀，陰你。 系啊，闪得好彻底嘅真系，坦坦要啊，真系。 作为呢啲咯， 系啦， 不过今晚都系你嘅 show time 嚟嘅， 系啊，今日大会司仪 黄耀祖。 喂，嗱，所以老老实实，我哋今日节目里边咧，同观众讲声对唔住，因为不停有 cam， 我哋两个男女主持。但你唔好再钳咯，因为你今晚你嚟噶咯。 系我其实好惊噶，同埋 佢哋担心紧。 头先我哋走音就算啦，我哋挨埋呢两个钟。 我都走咗音啊！ 系啊，你今日一个 灰姑婆走咗嘅时候， 你冷静啲，我记住啦。 OK 啊 ，OK 啊， 今晚等住睇你啊！好多听众记住啦，攞咗入场证嘅朋友咧，记得今晚准时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嗱，呢一个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因为咧，我睇到，我觉得系。哇！如果真係有呢一條法例喺香港嘅話咧，其實 生效嘅 時候而家已經有㗎啦。不過咧，即係可能嗰個程度啊，嗰個法例有少少唔同。佢哋就話咧。平時大家都會收好多唔同我哋叫做 cold call 嘅電話啦，即係或者打電話俾你去有啲嘅促銷嘅情況嘅。佢就話咧，而家政府咧打算立一條新嘅法例，就係如果你哋係辦問卷調查去促銷咧。是属于违法的、哦、而人对人的 call call 就算是讲的是什么呢，你本身可能也是那个机构的一个的客户的话呢， 即是你银行，我现在是丰收银行打来的， 是啦，那就算你要可能有一个即新的服务啊，又或者要你续约啊各样东西啊，是是、你都要很小心去做，如果不是的话呢是有机会违法的、 哦、是啊，他现在讲的如果违规的人就当然是那些商户啦， 是 他说呢，如果呢你们不遵守的话最高可以罚款100,000元，同埋呢再犯的话再加到500,000嘅咁 样。对对对。咁即係而家大家都有收过呢啲 call call 㗎嘛。咁佢我收到啲好少有问卷嚟嘅。有啲直接， 有啲系嘅，可唔可以做个调查，咁跟住做个调查之后呢，其实跟住呢就係想税你买嘢嘅。 係。 係啦。 但咁点样可以话俾人听佢呢个叫做以问卷为名呢， 佢会唔会真系佢都有问卷咧？简简单单有六条都问咗你噶啦，咁样。不过问完之后就话：咦，先生啊，头先听得出咧，你原来咧每晚都力不从心噶，会唔会想试下我哋呢啲人心咧？ 你会谂到呢一啲嘅， 咪最容易就 sell 到呢啲嘢噶啦。 你自己系 咪 即系以 自己因为佢访问紧你啊嘛，咁啊即系大概知道你系咩底子啊。 系啦，因为佢嗰个问卷调查可能向嗰个方向行噶嘛。 可能你知道哦，你男性40岁至50岁期间，咁样一定系嗰啲问题有嘢啦， 系 咪？ 系咩？40岁至50岁有呢啲问题嘅咩？ 开始嚟噶啦呢啲。咁譬如你女性嘅，可能就要针对性哦。如果你系20至30嘅，可能喂，你 系 咪要美下容啊，或者整下呢整下落， 系 针对性格都 嗱。因为咧，原来首先呢一样嘢，我唔睇呢个报道，我都唔知道。 系点咧？ 而家咧系有一个叫做登记册嘅，呢个登记册咧就如果你登记咗之后咧，你相互咧你系可以即系话我登记啦，我登记咧就表明我唔想接收到有关嘅呢啲嘅推销嘅电话。相互收到呢个取消接收嘅要求之后，10日之内咧系一定需要停止打电话俾你嘅。即系原来而家已经有一个咁样。名册嘅嗱，首先我真系唔知道， 但系好多时候咧都冇用嘅，好似 咩啊？你意思系话你自己向嗰间公司讲俾话明，即系定系有一个政府有一个网站，佢净可以自己登嘅，应该就系自己公司。譬如我系风骚电信公司，跟住咧你 系 我客户，咁跟住咧你有权 take 我同意接受你哋嘅宣传啊，等等 即系好似有白名单同埋黑名单 咁 样咯， 即 系 讲 到明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咁样，咁就话而家咧就有即系就话即系个法例咧就系呢一个嘅记录。如果你收到有人咧喂我打电话俾你或者我 email 俾你咩都好啦，话我唔要收到呢一啲嘅电话嘅话，就话最少3年有效嘅。但系琴日咧商经局嘅发言人咧就话啦，佢收嘅要求系永远有效嘅，即系你讲咗话我唔要接受呢啲嘅宣传，你哋唔好再打俾我啦，太烦啦你哋咁样。 我知啊， 应该系永远有效嘅。 哦嗱，记住大家要记住永远有效。你知唔知佢啲商即系商家咧谂嘅嘢咧真系会衰嘅。佢知你啲人呢就贪小便宜。嗱我呢就真係。 你咪中伏 啦。我就中咗一个伏啦。咁呢佢就话啦啊嚟緊你生日喇喎。咁我哋公司就奖你多一个激嘅嗰、那个叫做 有总之有优惠啦。 咁呢跟住呢就咁我冇理佢啦错错。跟住佢又再嚟同你讲到喂你仲未咁话接受喎咁样我哋送俾你㗎喎。跟住呢咁我好多要啦咁。如果你唔睇晒全部咧，原来跟住咧，我揿完话好啦，我接受你啦，跟住咧佢就话你呢个接受咧，就等于咧接受埋你，跟住我哋公司陆陆续续嘅宣传。 哇！ 我明明之前咧话我唔要收到嘅，但系攞咗佢嘅着数就连带性关系咧，就话你要接受埋佢公司稍后落嚟嘅不停宣传咯。 嗱呢一点咧，嗱呢个如果 有中伏啦， 立咗新嘅法例就可能可以帮到你啦。佢话咧乜嘢属于违法咧？就系话如果譬如叫你续约或者即系 sell 一啲新嘅嘢俾你咁样嘅时候，佢同时间咧推销新嘅服务，即系你明明话要一嘅啫嘛，但系当你应承咗一之后咧，原来2、3、4、5、6、7咧就全部一揽惨咁样就揽住晒啦。 咁讲话你接受就等于接受埋佢嘅推销服务咯。 佢话呢个咧属于一个违法嘅情况嚟嘅。另外，如果你系假扮问卷调查，但系实际上咧你系想去推销服务或者商品嘅话咧，呢一个法例就可以帮到你啦。佢哋呢啲电话以后唔可以再打啦。咁但系当然啦，会唔会佢哋又揾到一啲法律啦、劵用券啦，跟住又我又可以同时间有你嘅 contact 噶啦嘛，有你嘅资料噶啦嘛，你本身我哋客户嚟噶嘛，跟住又用其他嘅方法 sell 你，暂时唔知道。但起码咧，佢就系想保障翻啊！好多市民咧，好多时候都会受到呢啲电话促销咧去滋扰佢哋啊！希望今次就可以保障到多啲市民嘅需要咯。 我老婆试过咧，佢话佢收到有个电话系叫做 body check 嘅，咁咧，但系嗰个电话点解仲会即系落喺对方手上咧？ 系 都起码10年前，佢可能咧曾经帮衬过一次嗰个 body check， 但系10年前嘅咯，跟住冇噶咯，点知咧佢突然间咧唔知边条筋勾起咧，又抄翻你啲电话出嚟咧。佢就系咁打嚟咯，但佢可以试过咧，我老婆话俾我听，佢试过连续5、6日一次过咧，即系不停都系咁样打嚟，佢已经每次都讲啦，佢话呢个电话咧，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打嚟，我唔需要你哋服务噶啦， 系 啦，其实你可以要求佢话你唔好再打嚟，唔要噶嘛，点知佢每次都系应承完之后咧。就好似咧，即系龙耳疹咁样啊！第二日咧，佢都系唔记得咗咧，再打嚟啦，再打嚟啦。去到最尾嗰日咧，哇！嬲到我老婆咧，猛咁滞啊！真系冇再打嚟啦，嗰个人。 但系就揾另外一个同事打嚟。 喂，我都试过啊！ 嗰个人真系冇打嚟啦，佢 keep 住打嚟。 哇！某间银行又系咧，不停咁样佢话：哎呀，我有钱借啊，你借唔借啊？咁啊，就好似唔使钱还咁样。跟住咧，我话：喂， 我大把钱， 唔好。我话你讲咗我真系啊， 唔好再打嚟啦。 头一二次都使，哎，睇下咩咧？因为而家有啲住宅电话都系3字头嘅， 系 之前衰啊，同嗰啲 你都会听咗嘅个电话。 系有时都会听咗，跟住我话：喂，你唔好再打嚟。我话嗱，我 已經講第十次，你咪再打翻嚟。跟住佢我唔會好似你阿 Winnie 咁嘅，佢每次都有不停咁嘅人，都係太 sell 同一樣嘢咯。跟住我咪見到以前以後冇辦法啦。三次投嗰啲我就唔聽電話咯。 我發覺咧真係 真係好討厭。 唔係啊，即係你哋都有嗰、那個小紅噶嘛， 避開咗一啲。係 咪啊？我哋避開好多 㗎嗱，避開咗好多， 避開咗好多啊， 避唔曬啊！我哋呢度 係啊，但係咧佢就話咧，即係嗱，暫時啊，雖然有一個咁樣嘅諗法，但係就話立法嘅時間表咧係未有嘅，即係希望可以盡快成事。佢哋咧亦都舉咗啲外國嘅經驗啊，就話乜嘢咧？話立咗呢條嘅法例之後咧，一般呢一類型嘅電話嘅促銷嘅情況咧係會減少嘅，但係都有一個好高嘅難度，就係話執法好難啊！ 因為有啲境外電話打過嚟啊， 係啦，佢話有陣時，譬如如果咧，就算佢要想要執法啦，投訴人咧亦都未必想跟進， 係 因為你諗下啦，喂，其實可能對於你嚟講，我嗰下停咗佢，就好似完結咗件事。但如果要一個投訴人咧，佢要 follow up 嘅話咧，佢話佢哋未必願意跟進啊，同埋有陣時咧嗰啲預繳嘅儲值卡啊。即究竟咧，佢打嚟嗰個人係邊一個人呢？你要揾嚟揾去，佢預繳儲值卡唔需要登記資料噶嘛？ 冇錯冇錯， 佢就攞嗰張儲值卡去 sell 你咯。咁其實呢一啲嘅話咧，就算立咗呢條法例，首先未有時間表，冇意思啊，都係幫唔到噶。 我覺得嗰啲唔同電話嚟噶嘛。 係，我覺得 call call 咧，其實最煩咧，唔係話佢打嚟咧 sell 你買嘢嗰一下煩，因為咧，即我會覺得第一，我有個 apps 可以幫佢 block 咗九成啦。第二，我最多聽到我咪吸佢線咯。但係最煩咗係邊樣咧？就係佢連續約啦，或者咧要你決定買唔買一個產品咧，都係喺個電話度，仲要你喺個五至十分鐘之內搞掂咧。 係 有幾次咧，即係我聽到個電話嘅時候，佢同你講就話你係嗰個信用卡嘅卡主，而家我哋有個新嘅月費計劃或者有啲咩 upgrade 咧，想問下你要唔要啊？手提電話咩都好咧。咁你聽得出嗰個主題，其實你係想要噶嘛？ 係 譬如你話喂，我係想續嗰個信用卡嘅，或者我真係想再續你嗰個電話嘅服務計劃嘅。但个问题，我使唔使一路放狗一路执咁一执紧狗屎嘅时候，我要喺呢一刻嚟应承你嗰个约咧？ 系， 但系你话喂你转头打嚟咧，佢真系等到转头咧几多点啊？半个钟啊？佢半个钟之后真系打嚟， 系， 而你又喂紧奶啦。其实佢都依然同你讲话，你今晚听我哋讲一次咁样，我有几次咧系真系执住狗屎话，好啊，应承系好，得啦得啦，明白个月费咁样啊嘛。事后咧，我会觉得。俾人呃咗都唔知 道。哎呀，你真系蠢猪。 唔系啊，即系你直情觉得冇任何尊重，哎、可唔可以当面签嗰张价值68蚊嘅月费计划咧？当面签得唔得咧？重要啲啊，唔好电话讲啊喂。 我会话咧，有阵时佢要你续约咧，你本身想续约嘅话咧，电话打俾你咧，其实系方便咗嘅。但系有阵时个时间唔啱啊。 佢又要读好多条文细则噶嘛。 佢要保障你，所以要读条文细则。嗱，上个礼拜发生咗件事系咁嘅，就一个即系宽频。咁我用開佢嘅，佢話我個約咧就我即係佢就話要續約啦。跟住因為其實我嗰陣時係甩到不得資料嘅，好忙碌。跟住但我係有心續約嘅，咁嗰個人嘅態度都好好嘅。跟住我就話你我話我首先份約幾時到先？佢話我你八月先至到嘅。哦，咁你可唔可以遲少少？打俾我咧，因為我而家唔得閒啊！我 先生， 我係想續 嗰個優惠咧，只係可以去到月尾嘅啫。如果你月尾之前咧，之後 咧，佢唔係講呢句，我諗佢去同好極致需要嗰張單啊！佢話兩分鐘。真系两分钟咁样，跟住我就话： 跪求你！ 我系有礼貌嘅，我话真系唔好意思，我呢一刻咧，我真系两分钟都冇时间啦。系咪两分钟啊，陈生咁样？跟住我就我火咗啦，我唔系姓陈噶，咁跟住我就收咗线咯。 你唔系姓陈嘅咩？原来 系啊， 我哋叫错咗你咁耐啊！ 哎呀，我都唔知道我姓陈啊，咁样。 拜拜。 围着你转，围着你转，甜蜜也贪甜的一个圈。围着你转，围着你转，难道我生活只得这个圈？ 其实我更厌这惯性相恋，维系到这里都觉得越撑越倦。与你问了太多遍，互望逐渐没有电，连谈情亦看破。 离家出走也好， 无需早见夜见， 免自我待你敷衍。谁都不敢讲， 谁都心知道，已过了最高的一点。终于烧光了吗？理智的火花，一起归家，仍害怕。终于熄灯了吗？感到呼吸吗？你与我放弃了。水花 烧光了吧。 人相恋就可相似吗？但愿你令我倾慕。 到了有天，什么亦用尽，只发觉到奉信的忠诚无用。 拖只不过为了不愿动，爱惯了避免它变动。离家出走也好， 无需早见夜见， 免自我代你敷衍。谁都不敢讲， 谁都。烧光了吧， 人相恋 就可相处吗？ 答案未令我惊讶， 你会放弃我吗？ 你会放弃我吗？你会放过我吗？ 是有啲 call call 电话，你会放过我吗？黄兴、陈小春停电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心啊，唔好唱啊， 唔好唱啊，你叫边个唔好唱啊？ 你咯， 哦， 你啊，喺度读个 咁样话人哋真系，我呢啲好心唔好唱啊，真系， 你话你啊， 真系离晒谱啊，陈生， 我姓黄噶，阿志，你打电话俾我 sell 个嘢咧，都讲啱我个姓啊 ，OK， 阿祖， 系。 布吉是你第二个老家人、 啊、都是啊，这个真是啊， 四处为家。 是、啊、 你知不知布吉有条死罪？你是 布吉有条死罪， 是有条死罪。 我是很容易中的， 你是很容易中的。 买一些不需要日日着的衣服。 咁呢种个人啫，关你咩事啫？ 我要死七次嘅， 你零零次都唔掂啊！你真系 做咩？ 关你咩事啫？系咪先？ 眼细唔得。 又唔 继续讲啊？讲到晒一半啦， 望住 一半之后继续讲啦。 望住太皇像嘅时候，眼睛冇张开， 我死罪，我张开到最大噶 啦， 我一晒到黑过佢当地人嘅。 你知唔知我上次去买生果咧？佢以为系泰国人同我讲泰文啦，跟住咧佢我话我唔系泰国人啊，佢就话咦你菲律宾人啊？哈！嗰位卖生果嘅姐姐英文都几好，我哋都沟通。 笑咩啫？唔准笑 系啦。系啊，上次喺 即系咁样捞乱，我都几有趣啊吓。但我会衰咩先嗱？同咩有关嘅？俾少少 tips 好唔好啊？ 你中硬啊！如果你去嘅话，你知唔知 饮酒？饮酒？ 唔系，你喺布吉机场咧附近咧有一个叫做佢咁讲啊，我唔识佢读佢嗰个泰文啊，佢叫做卖烤沙滩啊，即系佢译翻做 卖烤卖烤， 系咪咁啊？卖烤。系啊，呢个啊， 我唔识，我又识唔晒嘅，咁样都好大嘅， 紧要啦， 其中一个沙滩啦， 系啦。咁如果你喺嗰个沙滩做咗一样嘢嘅时候咧，你死梗 攞晒，攞晒， 做咩？我好中意攞晒，除衫晒都唔得啊！我有着裤喎， 咁又冇话嘅，你唔怕丑嘅，你咪去晒咯。 哦，身形太完美， 太细， 太细咩啊？你讲清楚啊！ 太细 个肚脐窿系嘛？系啊，系嘛？ 唔系啊， 咩啊？ 自拍 吓？ 啊！ 喺沙滩自拍， 你咪中硬啊！你又喺沙滩度啦。 我想 讲， 唔系净系我中喎。你去到你唔中啊？你见到有灯嘅地方，你就自拍噶啦。桂花田化咗妆。 呢次你赢，呢次你赢。 我哋每一次去影相嘅，你自己影埋几多相？我哋话阿田啊，埋位影相啦。等一阵，个灯好靓啊！你咪又喺度自拍。 今次我系置身事外嘅，我两个嗜好都冇嘅。 嗱，沙滩 你自己知自己衰啊嘛，影嚟做乜嘢啊？我哋两个唔同啊嘛。 我系喺啲唔见得光嘅情况底下先想影相嘅啫。系啦， 难得我靓，我先偷住个光嚟影啫。但系沙滩你仲自拍，你唔系仲啊？ 暴 击又中三连击， 一阵 send 单新闻俾我。 有冇限系影到自己定影到人噶？ 系， 我估系因为唔想俾人哋影到其他，即系冇未得同意嘅底下俾人影咗相。 咁啦，呢个沙滩咧，佢就由于喺呢个布吉嘅国际机场嗰个附近嘅。 系。 咁咧，佢就系话啦，如果你啲游客或者人啦，任何人啦，佢话咧由三月开始，你记住啦。 哦。 已经唔可以咧禁止所有游客进入呢个沙滩嘅附近咧，同低飞嘅飞机影相。 哦， 低飞嘅飞机自拍，即系话佢落嚟啦，飞机嚟啦。 即系我哋以前住喺九龙城咁样，我哋就唔可以对住天空个飞机影相嘅。 系啦， 但 系 佢有冇 话 点解啊？嗱，佢咁样自拍又唔会影到架飞机，我唔安全噶，系咪？ 唔系啊，就系讲紧咧，你咁样咧系会影响啊，就系咁样会影响低飞嘅飞机咧。佢话咧， 哦，个机师挂住咧同你 V 啊。佢见到下面有人自拍，於是乎咧就会叫副机长 同佢 V， 哎，影相啊，摆 pose 先，摆 pose 先。 但我哋要拉住机头影咗相先啦，系咪先咁样？ 飞机同埋咧，飞机构成嘅安全问题啊，所以咧佢话咧喺嗰个咧已经设立一个禁止进入嘅安全区，希望大家理解同埋明白。仲有即系除咗因为可能佢太近得滞系。太近得滞。 咁如果佢近到咁紧要嘅，系应该禁止啲飞机低飞得咁低。佢嘅危險係架飛機影響個人就多過人影響個飛機㗎，照計。 都係，但其實咧，嗰個沙灘應該唔俾去添啦。 唔係咯，你話一個唔覺意對住飛機打卡，咁點算啊？ 佢就避免你打卡咯，對住架飛機， 對住架飛機打卡，好危險喎。 係啊，係啊，張卡做咩打歪咗啊？會都唔會㗎？你影到個人，影到架飛機㗎嘛？唔係咁，你影得到就實中㗎啦，咁樣係咪先？ 係啊，佢話咧，因為咧，即係好唔安全嘅，咁，哦，所以咧，佢話咧，如果違例者，你估會點啊？ 罰佢。 頭先我講嘅咩啊？ 死罪。 死罪啊！佢真係啊，判處死刑啊！嗱，報紙咁講啊。 自拍啫。 係啊， 自拍等於自殺喎，而家 嚇。 所以大家真係唔好掉以輕心。 佢話咩話係坐一世監定死刑話？ 死刑。 違者最高嚇，最高被判死刑。 佢有冇話違者個最高係因為話 違低咗好多嘢？ 最高啲乜嘢先？佢都系 可能 都系自拍， 因为你嘅自拍而影响， 哦，即系咁 样， 导致有意外发生咯。普通自拍就普通监，如果你攞埋自拍神棍嘅就再高级啲。 系啦， 你攞个航拍嚟自拍嘅， 哦， 就死罪啦。 航拍真系死罪啦。佢话咧喺嗰个范围系唔可以航拍，因为九，佢话喺机场附近嘅九公里内啊系唔可以用呢，這个航拍嘅嘢啦。如果违规更加会惩罚啦。 哇喂，唔好滞，喂都唔好游水啦嗰度 吓。 你记住 叫人幫手影相得唔得？喂，唔准自拍啫。喂，影相得唔得？系自拍唔得就系嘛？ 我同飞机， 我斋影架飞机得噶系嘛？ 哦， 陈生，不如你去试下先，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占中案有裁决之后，法庭继续听取被告求情。代表时任学联常委钟耀华嘅资深大律师戴启思表示，钟耀华并冇特别希望法庭考虑判处佢社会服务令。佢明白刑期系佢要付嘅代价，佢亦唔打算逃避。钟耀华其后喺庭上陈词，表示自己并冇乜嘢需要陈情。案件依家控告嘅并非各名被告，而系控告所有用唔同办法参与或冇参与雨伞运动嘅人。控告所有珍重香港的人。代表时任学联常委张秀贤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希望法庭判刑前索取社会服务令和感化报告。张秀贤在庭上陈词的时候表示，若果面对罪成刑责会不抗不卑，寄予纵使判决带来伤心难过，悲痛过后继续前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现时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5.5年，预料未来几年的时间上不会大幅改善。政府会尽力而为，期间提供少量过渡性房屋，舒缓情况。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会议，街工的梁耀忠表示，在丁权案的裁决之后，或可以释放900公顷土地。政府会否在有关土地兴建过渡性房屋？陈凡回应话：有关土地零散，政府要考虑位置是否可以建屋，方便居民出入和生活。他又话，当局已经成立小组，希望在官商民三方合作下，将过渡性房屋的规模和数量做大。 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批评民进党当局同台独势力，接连发表充斥两国论的言论，升高挑衅同制造事端，对外挟洋自重，对内恐吓台湾人民。面对自己倒行逆施引发的压力，民进党当局注定是孤家寡人。另外，早前有解放军军机飞越台海中线，被指是破坏两岸现状。米晓光说，有关事件是解放军年度训练计划的正常安排，他没有回应会不会再有同样情况发生，但重申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亦都不容许分割。又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解放军的职责。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促请欧盟成员国容许英国弹性延后脱欧最多一年。欧盟召开紧急峰会讨论英国脱欧事宜前夕，图斯克致函欧盟成员国领袖，指出虽然英国首相文翠珊要求延迟到6月30日先至脱欧，但他说从近几个月的发展来看，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意见分歧的英国议员到时会批准脱欧协议，所以他认为要讨论延后更耐的替代方案。分析认为，根据图斯克的弹性延后脱欧构想，只要英国国会批准脱欧协议，就可以立刻离开欧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至下星期初有骤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60点，跌97点，成交金额5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7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7.6升4蚊，中国平安92.8跌8.5，中国铁塔2.12跌6仙，瑞星科技53.25升1毫，美团点评53.75升6毫，盈富基金30.4跌1毫，建设银行6.92跌7仙，吉利汽车17.78升4.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5，日元11.17，瑞士法郎1.001，澳元0.711，加元1.334，新西兰元0.67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11,670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2,168蚊，升2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35美元，卖出1,30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温思劳街，去尖沙咀就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钱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张一个礼拜，究竟啲师兄弟有咩感觉呢？ 祠堂中嘅呢三位，分正系一家嘅智慧。讲边个中枪？ 我黄冠斌做咗一个礼拜啦，唉，一个有钱仔。一个死僆仔，我得两隻字啫，睇路啦。 祠堂中嘅笑声好似漆黑中嘅太阳。 星期一至五晚上12-2， 斌仔、 阿一、凌子维、 师兄祠堂， 晚晚有嘢讲。 由2019年4月1日起。 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老总啊，你有冇睇到新闻啊？有工友被电电亲，最后救唔翻啊！ 系啊，所以处理电击嘅时候，一定要顾及自身安全同跟足正确步骤，先好去营救伤者啊！首先，如果伤者身体仍然受到电击，就必须要将电源关闭，或者将电线插头拔除，或将电线移开，令伤者唔好再同电源接触啊！ 咁如果隔离唔到电源，可以点做啊？ 咁就可以企喺干爽嘅绝缘体上面，例如橡胶、木块等等，利用绝缘物体，好似木制扫把柄等，将伤者推或者拉离电源，千祈唔好徒手接触伤者啊！ 之后咧就要即刻打电话999寻求协助，住工地急救员就进行急救。 系啊，我哋仲会定期安排演习，等大家熟习遇到紧急情况嘅程序。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陈德信、梁学熙，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先已经事先预告， 张扬咗 系咩嚟嘅咧？ 今日咧就系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嘅时候啊，咁今晚咧7:30咧就系呢个香港大会堂度举行啦。 系啊， 如果已经咧攞到呢个入场证嘅朋友咧，就记住咧准时，因为佢哋系好准时开 show。 最好系早少少呀， 系啊，真系需要早少少啊，系啊， 7:00去到最好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亦都藉住呢个机会啦，咁我们的啊讲我哋嘅集体回忆噶嘛。 好啊。 虽然舞台剧喺香港嚟讲咧，从来都唔算系一个最主流嘅一个艺术啊，或者一个娱乐啊咩都好啦，系咪？但其实咧，越嚟越多朋友咧都会入到舞台剧，即系去睇舞台剧啦。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就算佢系做电影界别嘅，佢做电视界别嘅都好。呢几年咧都有多好多嘅朋友咧去到舞台剧度演出啦。所以咧，我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舞台剧演员，你会觉得好有代表性，或者你觉得哇，可能啊有人会咁谂嘅， 中意咯。 系咯，佢同喺电视台冇受过，即系冇读过学 drama 嘅，不过佢都即系有少少唔同噶。佢嘅戏好似有啲唔同嘅。咁如果大家你有一啲你好心水嘅舞台剧演员嘅话咧，欢迎大家而家就可以同我哋喺网上面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嘅舞台剧嘅作品你睇过嘅，你觉得哇真系好睇，或者哇真系好衰咁样，你都可以讲下嘅。 系啊，特别系咧，我觉得喺香港咧，如果你睇舞台剧咧，你可以同咧睇戏咧升多一个档次啊， 系咪？ 即系当你约女仔， 因为首先张飞系贵咗嘅， 冇错。你约女仔睇戏咧就好普通嘅啫嘛，陈李张黄河个个都可以约你睇嘅。但系如果你遇到个男仔同你讲咧，话喂，不如 Mary， 我哋今晚睇场舞台剧啦， 即系好似呢个艺术，即系真定假都好啦，系咪嗱？做紧舞台剧嗰个都唔代表佢艺术修养高嘅，我讲真嘅。但系好，你去睇嘅话，硬系觉得好似高咗少少咁， 争好远噶啦，已经 系噶， 唔同噶。咁所以我相信有唔少人咧，可能佢第一套舞台剧咧，分分钟都系情侣拍拖嘅时候咧，即系俾人邀约去睇嘅， 系 一啲都唔出奇嘅，真系。 系啊， 嗱，我哋举手啦，阿祖啊，不在话啦，佢做啊睇一定好多噶啦。我同阿田咧，我谂相对少啲嘅，不过佢近年都咪多咗噶。 系啊， 佢都咪多咗。 你又话有一个譬如叫父亲嘅作品啦，毛老师啦，毛俊辉老师啦主演嘅，重演系啊， 哎呀，重演啊，系啊， 时间唔讲啦，费事话宣传啦， 系啊。 但系你嗰阵时睇咗，你个感觉是如何咧？阿田入到剧场， 因为咧，其实咧，即系自己之前咧都同啲前辈咧就做过呢啲我哋唔系叫舞台剧嘅， 舞台表演啦。 我哋叫舞台表演咧，嗰个感觉真系好正嘅，即系自己作为表演者咧，即系可以咧我哋仲轻松啲，仲可以净同现场观众嗰个互动啊，嗰个感觉系好大嘅。咁咧，譬如咧，当下子睇呢个剧嘅时候咧，我即系讲紧父亲呢个剧咧。我都唔知咩事，不过因为有个姐姐邀请我，佢话好啊，一齐去啦。 简单嚟讲，张飞唔使钱啦，系啦， 赠 重点。 咁咧就一齐去啦，唔系赠券买嘅都。咁我跟住睇完之后咧，哇，真系好另类嗰个感觉咧，系好唔同嘅，因为一来。 来真系现场睇到嗰个真人佢喺度做嘢咧？ 冇 NG， 冇剪接， 系啦系啦，所有现场嘅嘢啊，所有道具啊，背景嘅人物啊，灯光等等效果，全部都系 live 嘅。你觉得好感觉好另类，冇剪接咧，系已经系一件好事啊。咁同埋现场嘅气氛 系 好开心嘅，因为有啲人咧会一齐笑，就一齐即系嗰个笑位咧，就大家一齐笑咧。嗰啲演员 都系嘅， 系。 唔系，咁但系嗰个演，我意思有演员会即刻话：，喂，你唔好笑，笑咩？咁即系可能会弹翻一句出嚟。 哦，咁嗰啲就另类一种变方法啦，因为佢打破咗面墙啊嘛，嗰啲只就有啲就唔会嘅。 同埋我会觉得总之系好睇啦。我其实仲有睇咗一个，不过睇完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 哦，唔紧要啊。但其实阿田咧睇嗰个作品里面咧，已经有几位，如果我哋话喺香港劇坛里面，大家好即系，就算你唔系入劇场，你都会好认识一啲好出名嘅演员啦，譬如毛俊辉老师啦，佢唔单止。一个以前就系演艺学院嘅教师啦，亦都做过戏曲学院嘅院长啦，跟住一位演员系一位导演啦。另外嗰个戏里面咧有 Alice 刘雅丽啦，刘雅丽咧即系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都系一个前辈，而家都好活跃。但系同时间佢嘅一个作品《 我 和 春 天有个约会》，都可以话咧系第一套啊，即系将一套香港嘅杜国伟老师啦写嘅作品啦，跟住又拍成咗电影啦，拍成咗电视剧啦，佢哋嘅舞台剧咧亦都。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巡演，变成这个作品我自己觉得都挺有代表性的，在香港的劇坛来说。 是啊，我们可以问我们的观众听众，譬如当你看舞台劇的时候，你会是因为哪个因素入场的？我举手，我开头真的冲着一些明星入场的，因为你不是特别熟悉舞台劇界的时候，开头你一定会被那些说跨界别演出那些吸引的，譬如说郑伊健有做和梁咏琪好像说不知音乐剧。 音乐剧嘅 系啦，跟住可能后来你又见到阿黄子华啊、黄秋生啊，咁你真系 秋生就系两个界别啊，唔同界别周围有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你 系 会好容易咁样嘅。譬如早嗰轮我有睇嗰个咧就 系 林海峰，佢系有嘅。跟住你又会因为呢啲你认识嘅喺其他平台、你认识嘅明星 咧，你追星 系啦，你就走入去睇嘅。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都冇坏嘅，因为佢起码令到我哋呢一批观众咧就认识一下，喂，其实喺剧场里边嘅嗰个人 系 同喺幕前。前嘅人咧有咩唔同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我觉得嗰个叫做分别嚟嘅。 系， 咁所以咧你话如果咧有啲咩精华片段想大家重温一下嘅话咧，系咪其中有一啲即系佢又系电视界嘅？ 系， 佢又系呢一个舞台界嘅， 当然可以分享一下啦。嗱，譬如如果咧，我会话，嗱，你头先讲咗啲嘅例子咧，就由呢、這个其他嘅界别去到舞台嘅界别，但其实有好多舞台剧演员，你喺其他界别认识佢，佢个源头系由剧场开始。譬如头先你讲咗一位我哋嘅大师兄啦，秋生啦，秋生老师啦，跟住咧佢就系第一届喺演艺学院度毕业嘅，佢系其中一个一定要讲嘅，因为剧帝佢攞咗，视帝佢攞咗，影帝佢攞咗，呢个大满贯咧，我谂喺任何界别咧，香港都冇噶啦。如果你话其中一个代表人物，点会唔系佢啊？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咧，一定要讲 King Sir 啦，系咪先？即系佢咧，其实由演艺学院都系由佢有份去帮手设立噶嘛。跟住由佢即系可能由电视台嘅艺训班啦，佢又有份啦。电视剧啊、电影啊各样嘅演出啊，甚至一啲配音嘅工作，甚至佢可以话到俾佢知，我真系觉得呢个好似一个 icon 嚟嘅， 系 舞台剧。同 King Sir 好似等好嘅，中間有一個女演員嘅話咧，我會話可能開頭大家認識佢咧，都唔知佢係一個舞台劇演員出身嘅， 係 蘇玉華。 哦，係 啦，嗱，而家大家都會知道啦，因為阿 sa 咧繼續都會係即係又會做舞台劇啦，又會做電影啊、電視啊，唔同嘅界別都會遊走，即係呢啲大家都會即刻諗起嘅。譬如呢幾年咧，有啲比較年青嘅，可能大家唔知佢哋會唔會，譬如電視會見到嘅，譬如 Winky 賴慧玲啦、蝦頭啦、泰神啦。我哋个嘉宾主持啊，东东何远东啦，Baby John 啦，张继聪 Louis 啦，即系甚至啱啱攞埋呢个金马奖嘅最佳男配角啊，袁富华。 最 先呢套电影咧，其实阿 Ben 咧本身都系一个舞台剧演员出身嘅，做咗好多年，好多年之后咧，跟住其实不嬲都有嘅。你谂下喜剧之王，即 系 嗰幕好重点嘅外卖仔嗰幕，其实佢都有份噶嘛，系咪？所以其实话咧，即系呢一个嘅平台咧，即系我讲嘅都只不过系冰山一角，朱茵。是演艺学院毕业，你哋知唔知啊？ 我唔知啊。 系啦，朱茵系演艺学院毕业嘅，咁佢哋我收到料咧，就话咧，就嗰阵时即系大师姐啦。读紧书咧，风头等嚟噶啦，已经 应该系啦，咁靓啦已经。咁你觉得阿四奶奶，大家又知唔知咧？ 嗱，其实咧文女咧，佢都咧有做过邓萃雯啊，佢都有做过咧就系呢个舞台剧噶。嗰阵时咧，佢做咗一个咧同 King Sir 两个人做嘅啫。 哇！ 哇！嗰套戏好好睇。 诶、欸，嗰度我哋有睇喎，卖电视嗰、那个。哎呀， 啊、 你唔好卖商业咩咩、 啊啊啊、 申请， 系啊系啊， 嗰、 啊啊 那个咩长者受骗、 啊啊啊、 申请宽频定 系啊系啊，唔系、啊。 听下听下文女嘅都系精彩片段先。 系、啊， 我系邓萃雯，香港演员。 耶、yeah! ！好多谢你接受我哋嘅邀请参加我哋今日嘅 party。 唔好客气啦，大家都系演员，大家一家人。 文女，2013年之后咧，真系冇用广东话拍剧啦。嗱，我哋好期待嘅，有冇机会可以听到你用广东话做舞台剧咧？ 咁做舞台剧，梗系要用广东话啦，现场、哦。 系啊，点样嘅剧本先至可以打动到你咧？ 其实咧，我本来有谂过嘅，但系我今晚喺呢个氛围里边咧，我觉得唔再使谂啦。 哦， 因为原来。劇場裏面呢個氣氛呢係可以好真實，係可以好多自由度，同埋可以喺頒獎禮講好多真話，唔使不斷咁樣多謝多謝多謝，講唔到自己最想講嘅嘢。 我要就嚟兜㗎啦，幫你小心講啊嚇，係啦。 OK 噶 OK 噶、 okay ， 我而家 都講得噶，係嘛？ 係啊，我覺得每一次其實我去睇舞台劇咧，係、嗯、真 嘅。我知文女係好支持香港嘅舞台劇，佢成日都去睇 show 嘅，真嘅。 因為我發現我原來要去睇舞台劇，我先至揾翻我好中意做戲，我會睇到點解呢啲人知道冇發達。 係啊，呢度啲人好， 但係都咁俾心機。 咁我哋。等你噶咯，一齐傻一下噶咯，好嘛，文女？ 我其实一直都傻噶，你哋唔好揾我啫、 哦。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傻啦，好唔好啊？ Okay. 多谢晒邓萃雯小姐。 系啊，真系啊，佢讲咗个重点啦。其实阿祖都系噶，佢好多时都系即系嗱，嚟紧佢又有舞台剧表嗰个show喺度啦。咁佢之前佢都讲过，其实佢真系。是好鍾意演戏佢先会投身里面你话佢赚钱真係唔会赚到啲乜嘢分分钟有时都要呕返少少出嚟㗎嘛。 佢目标都唔会想蚀㗎。 係啦係当然啦当然啦都希望大家支持啦。 係 都希望大家支持啦但佢哋真係呢班朋友係真係好鍾意演戏囉。 係啊我哋呢喺即係每一年呢都有呢个舞台劇奖颁奖礼啦。头先听到呢就文女呀九年呢就帮我哋颁发我冇记错系最佳男主角嘅。係啦佢哋帮我哋颁奖嘅时候呢咁佢都会俾现场嘅气氛感受到因为其实文女我真係好尊重佢。佢成个 show, 因为佢颁大奖咁样呢就係好后嘅时候呢佢先至需要上到台嘅、嗯。但文女去年系一早喺开 show 之前已经坐喺观众席。到佢颁完奖佢都继续留喺观众席里面欣赏晒成个颁奖礼。咁、嗯、所以呢每一年嘅颁奖礼呢嘅特色呢就系、是好似头先文女咁讲啦第一讲嘢呢就冇乜保留嘅可以讲真话嘅。 係 啦唔使好似文女讲唔使特别要多谢边一个啊边一个。个啊，边一个啊，即系咩小姐啊，嗰啲平时多谢噶嘛，我哋就唔使嘅，大家就畅所欲言嘅，真情流露。但嗰个咧都系几好睇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大家个气氛好近啦、啊。咁如果要听另外一段嘅声带嘅时候咧，有少少尴尬嘅，但点解都要剪咗呢一段出嚟咧？如果要讲到真情流露，咩都呕晒出嚟咧，呢一个人旧年攞咗奖嘅时候，呢一段声带系应该可以听一听嘅。 既然佢话系唔知手同埋会呕嘅，我谂都系讲紧呢个啦。 系啊，陈生，陈生，陈 生。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喜劇鬧劇得獎劇目是《讀座婚姻介紹》 我真的没想过啊对不住。因为只是搞这三个钟头的 show 其实已经很紧张啊怎么会想啊有时间。其实黄耀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读紧书我很快有角色做我毕业有演出做我很快拿了两个男配角奖很多人觉得很幸运但其实有阵时都不容易行的。当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觉得我是一位司仪觉得我是一位 DJ, 而不觉得我是一个演员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真的最喜欢是做戏。越做得久的时间更加会明白到一个道理就是有一个戏可以给你做有一个角色可以给你发挥是一点都不容易。我会继续努力我会继续努力去学做一个很谦虚的演员。多谢。 唔好喊啊，陈生，唔好喊啊你！ 崩溃，我话俾你知，呢啲只系部分噶咋， 知道啊？ 系啊，最崩溃嗰条鼻涕就 系 咧。 我哋 听得出咧，同事剪走咗啲鼻涕啦、口水啦，同埋感激啊嗰啲剪晒啦。但你仍然听到咧，佢系真情流露嘅。 唔系嗰啲欢呼声咧，系真系好好令到你带到现场气氛，同埋嗰个攞奖。 你 应该 要 话 系好似觉得我实至名归啊嘛，好似加就得噶啦， 唔好加好似两个字。但我哋明白噶，我哋以后咧。就会嗌多啲你咧，就叫诶、今日早晨啊，有桂花田咧，曾志豪有演员组，系啦系啦，我唔好再提佢司仪嗰啲， 唔系都 唔好提佢 DJ 嗰啲， 要捞嘅嗰啲都 要。咁唔系，咁佢而家坐喺呢个岗位系一个主持人 啊 嘛， 啱啊啱啊啱 啊，系 啊，即系但系即系嗰个喺一个颁奖礼里面嘅魅力咧，就 系 会首先，因为我真系冇准备会攞奖，同埋冇准备到讲词，咁所以咧。口噏里面出嚟嗰啲嘢咧，都真系几真话 嘅。我仲好记得旧年咧，同佢对话，我话今日加油啊，希望你得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唔系，我对手好劲噶，我都冇咁嘅心理准备噶。 嗱，其中一位对手咧，就而家大家都好认识，其实佢又系舞台剧开出发嘅潘灿良， 系 啦，灿系啦， 刘大叔， 逆刘大叔啊，今年啊呢个我哋金像奖啊都有份提名最佳男配角啦，系咪？跟住另外一位咧，我嘅大前辈啊，阿思思叔叔，我哋叫佢做阿李振洲咁样嘅。其实呢啲咧都系好出名、好专业、好。成功嘅舞台劇演員咯，係啦，但係講到如果係舊年咧，我哋嘅頒獎禮裏面，另外一個咧都幾值得咧，大家一齊回顧一下嘅片段咧，我哋有佢 Danny 姐， 同 Danny 姐傾下偈先，好想問一下喺你心目中最佳導演有啲咩特點嘅咧？ 導演其實好似一個領導人咁樣嘅，佢哋要識好多嘢，咁先可以做到導演嘅。 咁、如果我大膽啲咁問，最唔好嘅導演又有啲咩特點咧？ 他的特點就是他沒有資格做領導人，而他做到領導人咯。 很簡單，但句句都是金句啊！嚇。 Thank you。 有沒有機會可以在香港的舞台上面做一下舞台劇俾我哋睇咁咧？ 好啊。 嗱，應承咗嘅記者朋友影住啊嚇！乜嘢類型嘅戲、乜嘢嘅導演、乜嘢嘅劇本可以打動到你呢？ 同你做咯。 一於咁話。 好嘢！ 妙问妙答， 佢呢个点会唔剪出嚟啊？佢呢个真系自己有私心嘅咧。 呢个简直系最大嘅背书啊！即系佢呢个代言人咧，即系黄耀祖最大代言人咯。Danny 姐嘅肯定 系 愿意为你而付出 啊， 几犀利！ 你冇退过噶 咩？你话好难打动佢 啊 嘛？ 咁 啊 真 系 好难打动嘅，系啦系啦。所以咧，我觉得呢要剪呢一段咧，即系除咗有私心啦，俾阿 Danny 姐赞啦， 做得好。 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咧，呢个颁奖礼嘅其中一个特点咧。是好多金句的。呢啲嘅金句呢唔單止可能係佢哋得獎者嘅感言啦。我哋請嘅頒獎嘉賓好似去年嘅 Danny 姐啊、文女啊，甚至乎我哋去年我記得我哋揾咗 Bernice 啦、廖碧儀啦同埋黃德斌啦。佢哋講嘅嘢都好少，我記得我問咗一條問題，我就係話因為佢哋兩位本身都係大台嘅演員啦，自己就出咗嚟啦咁樣。即係我問佢哋嘅大台好定係大陸好咁樣嘅。咁佢哋答得好精彩嘅。跟住我就問佢即係佢哋話總之有得做就好，即係之類咁樣，係啦。阿德斌去答嘅，跟住亦都我問佢哋，咁究竟係大陸嘅錢好定係大台嘅錢好咧？咁樣，跟住佢哋都會答有錢就好啦，咁樣咯。即係所以你會見到佢哋係好真性情，所以咧呢一啲嘅畫面咧都好期待啊！喺今晚咧，我哋第28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裡面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聽下一段聲帶之前咧，做定個預告先，因為咧可能大家咧未必有呢個入場證噶嘛，但係冇入場證唔緊要嘅，留意翻住我哋香港電台啊！是会有不同的播放的，例如今个星期日晚的9点到10点半呢，就在港台电视31呢已经有我们的视像版本了。我们电视部的同事非常之帮手啊，他们要做得很快，因为你又要 key 字幕啊，各样东西几日做好晒，那他们就会在星期日啊，港台电视319点到10点半呢就有这个精华片段的。另外4月13号星期六啊，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R2 的颁奖礼特辑里面呢亦都会有一些精选的片段就会在那天播放出来。而如果今晚你想立刻见证住但又冇飞可以点呢，留意我哋唔使，我哋唔支持呢啲嘅，留意我哋香港电台嘅 Facebook 啦，因为我哋会有 Facebook Live 㗎吓，但就唔係全个完整嘅，去到尾段啦，我估大约可能係9点9点半之后呢，我哋颁大奖嘅时候亦都有嗰几位啊，包括有林海峰啦，有林宝儿啦，有张伟健，亦都有 King Sir 为我哋颁奖嗰个部分呢，我哋係会用 Facebook Live 同大家分享嘅。 咁咪讲到舞台劇，你点能够留咗 King Sir 呢？ 唔经唔觉 我走这条戏剧的路程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戏剧令到我有一个很丰盛的人生，令到我这几十年过得非常之开心。因为除了向我自己的理想目标去追寻之外，还认识一班非常之好的朋友，感激他们和我一起携手走了这一条戏剧的路线。很多人会问到我香港戏剧的发展会是怎样，我想不需要我讲多些东西了，因为台上面那么多后生仔那么热诚地去参加戏剧的活动，香港的本土戏剧一定会发扬更大的光彩。 做舞台剧的朋友都是跟这只歌一样，都是想娱乐大家。 是啊，网上面很多留言，比如 Tina 就说他第一次看的舞台剧就有谢君豪、刘嘉玲、梁家辉的《道老子》，我都看得很精彩。另外第二次就有黄秋生、君如、阿灿，还有 Olivia、殷咏培的《狂秋夫妻》，他说两套都真的很好看啊，这样的。 Okay. 另外呢亦都有其他嘅朋友呢就讲到，譬如话梁祖尧啦，即係譬如 W 啦，是我哋呢几年呢即係大家都好欣赏嘅小人国系列啦，譬如 Kieran 彭秀慧佢嘅独脚戏呢拍埋电影添都非常成功。 嚟緊佢哋有 Crossover 一百舞喎，嗰套舞台剧又抢到癫晒。 不过係啦係啦係啦，小龙嗰边搞嘅。係啦係啦。 Sandy 就话啦，孔子六十三蚊华森步走大狗茶啦，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同埋喝彩啦，都係好意嘅。 Kieran 呢就仲有讲咗好多嘅演员名啊，仲有罗冠兰啦、刘雅丽啦、黄咏诗啦、梁祖尧啦、迪啦、虾头啦、邵美君、Rosa 等等，好多都系好出色嘅舞台剧演员嚟噶。 而我嚟紧就有五月三十五号嗰个舞台剧啊，我买到飞啊！ 哦 okay。 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42点，跌114点，成交金额5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7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7.6升4蚊，中国平安92.5跌1.15，中国铁塔2.12跌6仙，瑞星科技53.05跌1毫，美团点评53.65升5毫。盈富基金30.35跌0.5，吉利汽车17.72升4毫，建设银行6.92跌7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2，英镑10.225，瑞士法郎7.831，澳元5.583，加元5.7，加元是5.876，新西兰元5.283，欧元8.81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667点，跌135点。港金现价报12,168蚊，升2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63美元，卖出1,3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 下角道西行啦，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由于车多，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都系繁忙啦，排到市超域道。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健康就要均衡饮食，职业司机去到边食到边，开饭嘅时候记住找翻间有型食肆，咁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一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啊！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二台院线阿欧 Shelley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前瞻， 打造一部最佳电影，编剧们都应记一功啊！荣获提名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当中包括《自由行》陈慧、三三、应亮、逆流大叔、陈永生、沦落人陈小娟、无双的庄文强，还有趣思的舒淇、李敏和李俊石。究竟哪部电影的作品可以攞到最佳编剧呢？ 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像奖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租快活人。 好啦，1872388，咦，我哋应该呼吁定先。 好啊，好啊， 我哋12点半之后咧，继续有猜猜我是谁嘅特别版啦。 冇、开住个题目。 系啦系啦，我哋今次都因为未有共识噶。 梗系唔得开住啦， 唔系跟大家准备咗。 系啊， 系啊，但系依家你可以打定电话嚟1872388， 登记咗。而家打 系啦，登记咗先。咁我哋一阵间抽中你嘅话咧，恭喜你啦，答啱问题有礼貌。 系12点半之后就接你电话啦。 猜猜我是谁？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到嚟玩下啦。 系啦，嗱，我又睇到一单新闻咧，同飞机有关嘅， 好 呢次系点样咧？就系、是、当你作为一个，你觉得吓，作为 飞机感染，我哋今日嗱， 好有 趣、啊、你又讲咗一单啦，喺、 啊、 英国噶啦、啊，你又讲咗一单啦，同、啊、飞机场 系啊， 同埋 飞机 有关嘅， 有关嘅， 系啦系啦。嗱呢、啊、一单咧就系、是、你作为一个买咗机票，但系又想做一个有公德心嘅乘客， 哦、 请问你当你上到飞机嘅时候，你会唔会挨后你嘅座椅？ 哦，我会。 你会， 因为我觉得你挨后张座椅唔代表你冇公德心，我完全唔知个规矩。 你会挨到几后或者几咁尽嚟作为一个界线，定系有 plan 就挨到尽呢？ 我会， 你会， 我认，因为嗰个系你可以做噶嘛，而我后面嗰、 那个范围咧， 系啦，而我后面嗰个亦都可以挨后噶嘛，即系反而你挨后你喺度喐嚟喐去啊，撞嚟撞去啊，咁踢前面啊，嗰啲我就觉得系冇公德心啦。但如果我只不过挨后咗嘅话，但系我一样会做翻，譬如到食嘢嗰阵时咧， 一定要啦， 系啦，拉翻前，跟住方便人哋。我觉得我唔觉得。挨后张凳系冇功德心嘅， 钱你会唔会咧？ 我会挨后嘅，不过我都会睇下后面嗰人做紧啲乜嘢，我都会立立佢啊！如果佢喺度， 即系你及一及佢啊？ 哦，系啊，梗系咯。如果系俾人哋，即系总之系冇瞓觉嘅话咧，仲喺活动嘅话，我系轻轻哀后少少， 即系唔敢哀到尽嘅。 因为佢都有个角度噶嘛， 系啊系啊。 咁咧嗱，有一班机咧，有一啲机种咧，佢系好好嘅， 系 佢即系扇你张凳嘅啫，佢又冇哀到后嘅， 即系将你松啲咯， 将你嘅座椅向前 伸嘅，系嘅系嘅。后少，我话咦呢个喎呢个好喎，因为你影响人就是人哋前面嗰个都会影响你自己噶嘛， 系噶。 所以有时咧，喂，有时真系如果当佢挨后咧，你知道我有几大只噶啦。我起身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卡住咁样行出去噶， 系系系， 因为好窄噶嘛 佢。哦， 你明唔明啊？ 因为如果前面张凳挨后咗， 我又要起身嘅话， 系啊， 你又庞大， 系啦，我咪就卡住咯。 呢个你知唔知原来咧成为咗飞机上面咧一个咧不明文嘅冲突咧，真系好惨噶。 我认同，我认同，因为以前咧我个谂法唔系头先个谂法噶，我以前会觉得咧，张就人嘅，挨后我就会阻住到人，咁好似好衰，跟住就会谂啦，将心比己，我都唔想人哋啊挨即系吞吞。后咗佢张凳又影响到我噶，咁所以咧我就会坚持唔敢做嘅。但后屘我慢慢即系搭得多飞机咧，我就会其实呢一两年我先至咁谂嘅啫。但如果呢样嘢真系咁错嘅话，飞机就唔应该有一个咁样嘅设计啦。而佢做咗呢个设计系好公平地，每一张凳喺嗰啲经济嘅客位里面都有嘅话，咁我觉得我唔需要担心咁。 但系原来咧，而家呢个叫做挨后咧，真系劲过吓拗真普选啊！ 啊嚟啊！ 佢话真系咧，各有呢一个支持者。佢话首先咧就有啲乘客咧就话。你知唔知啊？每次挨后咧，就系一个咧叫做霸占别人空间，引起冲突嘅来源。佢话咧试过咧，即系好多啲新闻嘅。只不过近期咁啱咧，有一单就话有个香港人咧搭飞机由日本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前座女乘客突然间挨后， 系 咁其实冇话突唔突然嘅。你好少人话喂，我准备挨后咯。你永远所有挨后都系突然噶啦， 一定唔会啦。但系即系会我就会去望一望睇下阻唔阻人嚟咯。 但系你好少咁做，你又唔系望得好清楚。佢话咧前面个乘客突然间挨后，结果咧佢嗰个凳 pan 就撞跌咗佢开咗张台上面嘅嘢。因为冇办法噶，你一定有冲力噶嘛。撞跌咗啲嘢啦。咁当时咧佢就同个乘客讲咗话喂。你要注意，你唔小心你撞跌咗我啲嘢， 系。 咁我乘客有冇理佢咧？系冇理佢嘅，因为乘客觉得黐线嘅，我尊敬挨后我权利嚟嘅，你唔放我呢啲嘢咁样。 系，我挨后嗰阵时唔使打死火灯或者到后灯望一望 个镜 噶嘛，系咪？ 系啦，咁然后咧就于是乎咧两个初则口角就继而动手嘅，系啦，咁啊拍烂咗个手机咁滞添，争啲就系，因为对方即系又系嗰啲咧，你唔肯承认错误。另一个咧就嬲得滞，想影佢个样嚟起底。 咁、又真系越嚟越复杂了。 但系就因为邓平啫，跟住佢话美国都系个，佢话又发生咧，有啲人咧挨后嘅时候咧撞到后座乘客，双方咧就发生呢个冲突。咁咧佢有统计显示咧，佢话譬如话咧喺早几年咧，佢话试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啊，连续两个星期有三单机咧，都系因为个。 乘客挨后， 挨后，然后发生呢一个暴力，甚至乎要折返班机咧，唔飞啦，唔飞啦，唔飞啦，翻翻去咁样， 打起交上嚟， 系啦， 原来都系可以好好严重啊，因为呢个挨后嘅嘢。 咁所以有啲乜嘢嘅措施会发生咗咧？原来嗱，我呢个搭飞机真系唔够你两个多啦。你知唔知佢话原来而家咧有啲新式嘅座位咧，佢话已经系冇得挨后噶啦。 哦，呢、這個我真係 就係頭先你講嗰種啦， 但係佢就張凳可以扇前，咁變咗咧，大家個坐都一樣係舒服啲嘅，可以有挨後嘅感覺。 因為有時即係俾人坐耐少少咧，都唔掂檔啊嘛，咁想挨下啦。咁跟住我，咦？點解張凳我係咁拱， 都喐唔到嘅？ 但係跟住咧就 feel 到前面喺度褪前啊！哦，原來咁樣，哎呀，我直拍手掌啊！ 但你要上次搭嗰個係叫普通航空公司定係廉航嚟㗎？因为佢而家资料显示佢话咧，而家系啲廉航首先喐手先咯，就将咧个座位咧就冇得再向后挨啦。 系啦，可能佢哋咧就遇到比较多类似咁样嘅争拗啊。 同埋佢哋因为咧话越买嗰啲位越窄啊。 系。 佢话咧大家嗰个脚步空间咧就越嚟越少咧。 系啊，因为佢哋整个个内笼咧嘅即系悭咗啲位啊嘛。 所以咧搭廉航咧，即系嗰张机票平咗咧，我一定使多100蚊咧买第一行嘅机位嘅。 系噶， 因为多。都新長新長啲啊嘛！ 首先你知唔知我哋由80年代開始到今時今日，我哋嗰個腿部空間啊，嗰個 leg room 咧，我哋已經少咗幾多咧？ 少咗3寸有冇？ 唔止啊！ 唔止添啊！ 佢話80年代嘅時候，你係可以有35寸嘅腿部空間，到今時今日得30寸。 哇！ 只有五寸啊，都 系啦，五寸喎、啊，但我哋营养好咗噶吧？ 啊， 我哋应该高咗噶、啊。 但系真系啲人诶营养好咗，高咗噶嘛？ 系啊，咁然后咧，佢话咧，原来而家有一种产品咧，真系我未见过。 咩啊？ 佢话好平嘅啫，大概卖百零蚊港纸咧、 啊， 就叫做咧。Knee Defender， 即系咧个膝头哥嘅保护器咁样咧，佢话咧系可以爱嚟咧，当你用咗呢一个嘢咧，就固定喺前座顶住佢，等佢个椅背咧冇得向后挨得太后。 吓， 系啦，佢系伸出嘅。 但系咁你个未好似我哋成日话好讨厌嗰啲攞只脚顶住前面张凳，咁你咪做咗个好讨厌嘅人咯。第一步， 其实佢因为咧我佢睇唔到个图画、 哦， 我净系知道咧佢个作用咧就系、是、咧。即系令到嗰张凳嘅挨后功能咧就失效，所以咧你知唔知原来咧航空公司系禁用噶？ 我觉得好自私啊呢一个谂法。 唔系，但系佢系调翻转，佢话我唔想俾前面个自私精咧影响咗我冇空间。 但系如果你攞只脚顶住前面，你咪又系一个自私精。 佢唔系顶住佢，佢固定咗佢咯。 咁咪即系， 其实佢令到佢冇得嗌咯，系啊，所以佢话咧，原来咧， 即系个自私精话人哋系自私精，我觉得呢个系最自私嘅。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佢哋有咁嘅空间俾人哋，即系话其实佢觉得呢、這个褪后啊，即系挨后咧，系可以接受嘅。 系， 只不过你自己觉得人哋顶住你嘅啫。 即系佢自己挨后就得，人哋挨后就唔得咯。咁佢嗰个处理咪系？ 嗱、哦，我睇到啦，佢嗰个咧，佢唔系顶住佢个背脊噶，佢、原来咧就。顶住佢嗰个咧开关，即系后边嗰个扶手柄嗰个位咧、 哦，即系个教位啊。 其实一个教位嚟嘅，真系令到佢咧个背脊就冇嘢顶佢嘅，但系就好似咧伤死咗佢嗰个移动角度，佢就冇得挨后咯。 咁咪即系你阻住人哋挨后咯。 唔、哦、系，但 系佢 个 就可以挨后咯。 佢未唔系，其实我都唔会挨后噶。 佢未必会选择系啊。 其实我就系属于个批咧、哦，我就系属于个批，觉得自己会影响到人。 哦、 所以咧，我又唔想人哋挨后，我自己都唔敢。我有几次啊，真系攰得好紧要咧。我挨后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啊？我同拆炸弹冇分别嘅，揿住嗰粒的咧，慢慢向后， 少少少少， 啊，我都系咁啊，系啊， 零点两寸， 系啊， 觉得自己个头咧就嚟离开个咪好多啦，差唔多就够啦，我都唔敢挨咁厚啊， 唔好咁过分咁挨， 系啊，但系当前面咧挨到成张台都瞓埋嚟呢度咧。你又淨係可以接嘅啫，你又冇得向佢出聲，因為學你話齋。 但其實如果你嗱，我會係咁嘅，人哋咧褪後咗，跟住我自己褪後嘅話，我嘅空間咪保持翻咁多咯。 但係人哋後面嗰未必會褪後噶嘛，即係你玩骨牌咯。 褪後咯， 但係佢本來唔想褪噶嘛。 但我有一個情況咧，我係一定唔會褪後嘅，就係、是、當坐喺我後面嗰個係一個小朋友。因为有阵时咧，小朋友佢哋真系需要多啲空间啊！呢个就我肯定嘅，即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佢哋有阵时会喐动啦，或者妈咪抱住小朋友，你咁样嘅话，佢哋个空间就真系。 其实老人家都系要啊，因为我试过一次去坐长途机啦，咁后面一个外国嘅一个比较肥胖嘅婆婆嚟嘅，咁、其实佢坐都有论尽嘅，咁所以咧，佢每次咧我都会望一望，如果佢有少少喐动啦。因为即系坐唐人机冇办法嚟唔挨后啊，咁咧咁跟住咧我就会弹翻上去咯，跟住我话你下次咧如果需要我出声话俾我听，我会褪翻前咯，咁佢自己都挨后咗嘅，因为都、因为佢都需要，因为佢大只啊，佢冇空间啊， 你明嘅阿田， 系咯， 你 问 到大只， 所以我其实觉得咧，佢唔好搞啲 都系一个礼貌 挨后空间啦，因为当你嗰班机咧机舱咁狭小嘅时候咧，都唔够咁大个位你俾人挨后，有啲人想坐直噶嘛， 芬兰啊， 系啊， 你有冇挨后啊？长途机瞓觉噶咯。 佢有得向，因為嗰個係咩特選經濟位咧，佢、個腳空間咧就長啲， 所以又 OK 可以解決。 係啊，同埋咧，我真係冇點樣挨後啊、我最後都係調咗少少，我就係嗰個教炸彈咁樣咧。 係啊，我都係驚㗎咋，睇下後面有冇咩反應先咁樣。 我真係覺得咧，唔好再搞啲挨後嘅座椅，因為咧你會令到後面冇位嘅。但係當你冇挨後嘅時候，可唔可以扣翻100蚊、200蚊機票費俾我？ 哦，冇人會俾你。 因為既然我都享受唔到你呢個挨後，我挨後呢個服務咧，同坐關外座冇分別噶啦。理論上係可以坐嘅，但實際上就俾人圍剿嘅。所以咁大風險嘅話，喂，你 cancel 咗佢算數啊！真係啊！ 就如自己一个放飞机，寂寞就如剩我陪寂寞到尾，即使想戒烟，家里没人避，不知转台转到哪儿才放弃，遇上新闻无天理，便痛哭平民被炸死，谁替孤单庆幸？问世间只有我亲， 谁觉我黑面做人，无谓为忧一阵，玩火机玩到起阵也会上瘾。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自己一个吃火锅， 寂寞就如冷气会未用跳波，加薪不够多，不要被人喝，怎么有人会故意遗忘了我，没有心人来搞我，在网中与女神斗歌，我趁任我多么无能，也没什么必须要踏稳，天光天暗，谁觉我黑面做人，无谓为忧一阵，好彩相逢也没培训，好想数数遍地云吞，好惊被蚁咬，无人类过敏，乐趣只得我过瘾，仍在身边无人，废就是废，听不到教训，底衫反转，潮到再不用问人，无谓为未伤身，数数火机打几多次，就点不了烟。 继续嗰种故事概念式嘅唱片创作吓，谢安琪就有其实寂寞，麦浚龙佢就有寂寞就如啊。 有冇去投票啊？ 投咩票啊？ 投咩票先？我 要走。 如果呢个系我有一票嘅话，我尽量都会投噶。 嗯，即系如果你知道有票，你就会去投系咪啊？ 咁即系关事咯。 咁我又会睇下，我都食咗佢两只糯米鸡啦，我就投票啦。 吓、啊， 系啦， 嗰碗蛇咧， 蛇都唔会，因为我投嗰个系我最喜爱嘅酒楼点心选举，我就会听啦。我食咗两只糯米鸡，我要投票，系、啦。 最近咧，日本 A V 界都有个盛事、啊， 系咩？ 有冇去投票啊？ 冇、 啊，有冇搞错啊？仲话 Die Hard fans， 唔系我惊啊！佢问 要乜睇吗？ 我惊间咧，佢话入场嘅朋友咧要带备咧一个正版嘅 D V D 咧先入得场。 你全部都系翻版嘅，你唔系冇，不过全部都系翻版。 唔系，我哋全部都喺电影资料馆咧，网上 啊，系啦，日本 A V 界啊，一年一度嘅盛事啊，叫做咧 Fans 成人大赏咁样。嗱、 哦， 我照读嘅就系 F A N Z A 咁样。 OK， 系啦，咁啊就希望咧就得到咧全民嘅支持。 佢哋有个特色嘅，我记得。佢同呢個嗰啲奧斯卡頒獎禮相比咧，佢哋啲女星著得好密實 嘅 喎。 誒點解嘅？因為平時已經展露得太多，俾另外一面大家睇。 影過一張相啊嘛，就話啲人去荷里活參加嗰啲金像獎嗰啲咧，金光閃閃咧。个个着到你，以为佢做 A V 嘅，但系反而 A V 业界嗰啲女优出嚟攞奖咧，着到密密实实咧，真系上到樽领嘅。 但系当佢拉票嘅时候，佢又唔系着得密密实实嘅啦咩？ 佢会点拉？佢会点样拉票噶？ 我咪拉 票咯，系啦， 即系而家未选嘅系拉票紧嘅过程嘅， 而家系拉票中系啦。咁佢哋一来就会喺街度啦，就同大家拉票啦。 哇，咁近距离接触啊， 系哇，咁计咯。因为喂，如果佢即系得到奖啊，佢升价十倍噶，佢可以拣嘢嚟做噶， 或者拣对手啊，系啊， 即 系我唔要呢个导演， 一来可以拣嘢 嘅次数多好多， 二来佢哋就会身价会升高十倍，如果攞到奖。 我真系好奇，我想问佢哋咧，净系会颁发女演员奖啊？会唔会都颁发男演员奖啊？导演啊，最佳剧本啊，即系呢一类嘅奖嘅咧？ 我对唔住，得 A 得女优啫， 得女优啫，有十个喺度俾你 有奖啊！因为好多男优唔公平， 有好多男优咧，可能都系冇出样噶嘛， 系咩？ 所以佢系有啲唔出样 嘅。蒙住咗啫，蒙住咗都系有出力噶， 但系出力即系佢出力唔出样咯。 系啦，有啲真系怕嘅认真。 但系如果 A V 啊，会唔会有最佳音效咧？ 哦，咁都系俾边个攞啊？ 最佳音效咯。 俾演员攞啊，定系俾嗰个做音响设计嗰个攞啊？ 你话咧， 系啦， 因为一套 A V 嘅音响效果就好似睇鬼片一样，你删咗声咧又争好远嘅，系冇咁惊噶啦。你删咗鬼片嗰啲声咧，嘿，罗兰之后出嚟就冇嘢咁样。 好啦，即系佢为求咧，为求啊，即系咧嗰啲，唔系嗰啲叫做票啊，投票嗰啲票啊，系真系嘅。冇假冇 即系冇中票 嘅，冇中票嘅，冇啊，系啦。咁你觉得佢用咗咩方法啊？ 哦， 我知， 要你嘅啲人去嚟投票， 一定系买到 DVD 就有张票喺里边。 唔系，我觉得佢系要你投完票，点解我拣呢一位嘅女优咧？你要讲埋喺边一套戏里面，佢做过啲乜嘢嘅情节或者动作。或者演绎嘅方法， 哦、 我先至俾个赞佢，要写原因嘅。 哦，要写埋原因、啊。 但原因通常都系 我偏好咯，咁样 冇咩原因 咯。系咯，成日中意佢啦。 系咯系咯。 佢咧真系咧，即系又系佢话 实名制啊。 嗱其实咧都变相都实名制咁制。嗱，佢除咗你要登入佢嘅官网啦，系啦，要登记做呢个 member 先啦，系咪先？各位 member 系啊，咁样过嚟啦，咁啊就恐防你啲人咧一个话我中意，譬如中意桂花田嘅，你一个一开十个户口， 不如我哋改另外一个嚟做例子好唔好啊？我哋用翻阿灰姑婆嚟做啊，好唔好啊？ 系 咯，即系想个灰姑婆可以得到呢个最佳女优。 好系啦，咁你喺网上咁你开十个户口都得噶啦，100个户口都得噶啦，系咪先？ 好多人都系咁做噶。 嗱，佢咧而家咧，佢有个投票方法咧，佢话咧，即系包保咧，即系海外 fans， sorry 啊，你唔系去到日本咧，你都唔会投到票嘅。系啦，咁佢咧即系话都希望咧系 海外中票，禁绝佢。 系啦系啦，佢可以得到咧呢个本土人气嘅方式。咁佢就话啦，大家你要去买嗰本杂志。 哦， 系啦，先买佢哋出 A V 嗰，即系佢哋呢个今期可能要即系要投票嗰本杂志啦，系啦，要买一本杂志翻嚟先咧。 哇，佢哋有 A V 杂志啊，即系话俾大家知咧。嗱，我哋而家有边一套嘅大片咧，就喺度制作当中啦。 即系等于以前你都会有啲咩金电视啊， 即系先买本杂志。咁跟住咧，佢哋嗰度咧就要剪低佢嗰个投票券。 哦， 嗱，咁你买一本嘢啦，咁呢个剪低佢咧，跟住咧佢仲要贴喺呢个明信片。 吓、啊！ 之后即系话我要投边个嘅票，跟住再要寄翻俾主办单位。咁你谂下呢个动作，你唔系本土人啊，你买边点可以做到？ 除非迷恋嗰位女优咯。 系系。 咁你海外都订翻翻嚟 啊 嘛？ 系啊，我觉得去日本啊，都要买呢一本杂志，可以寄明信片。 佢话真系咧，佢话啲好多嗰啲 fans 男 fans 咧，佢真系好即系其他嘢唔系好做认真做，佢真系咧会做晒呢条动作咧，再寄去投下佢心爱 嘅 票。 神圣一票， 真系 哇！ 有啲咧一买一买好多本。 有冇话奖品咧？可唔可能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哋投票 有一个握手会咁样， 系啦，有冇得咁样 借票啊？ 借 票啊嘛， 系啦，合照咧， 又或者会唔会 动到一晚咧？ 会唔会有交流会咧？ 我唔知啦。嗱，佢冇讲投票，喂，其实佢投票啫嘛，边有奖嘅啫？ 我依个拣中咗我心爱嘅女主角， 佢又中咗，赢咗，嗱， 着评中选， 佢又冇，佢又冇咁着数嘅， 冇嘅。 跟住佢而家咧就话咧，即系希望咧透过呢个叫最优秀女优奖咧，佢话希望咧就即系等大家去注意留意佢多啲咁样咯。所以咧，但又唔希望有中票，又要认真噶，佢哋真系。 所以 其实都可以中啊，佢咪要买好多本杂志咯， 所以 postcard 咯。 日本嘅 AV 搞到几咁认真，认真过一啲正常嘅选举， 系啊， 哇，物啊，防护啊，拉票啊，所有嘢啊，真系好值得学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占中案中九名被告已经完成陈情同求情，法官将案押后至到今个月24日判刑。各被告继续获准保释候判。其中陈淑庄的代表律师希望法庭考虑判社会服务令或缓刑，庄秀贤的代表律师就要求法庭判刑前要索取社会服务令同感化报告。佔中案中九名被告昨日被判罪成，台湾的陆委会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扰乱社会治安妨碍公共利益理应得到法律处罚。他说反观台湾，贪污犯可以逍遥法外，陆委会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信口雌黄。海洋公园大熊猫盈盈同乐乐今年的交配季节寻日完结，大熊猫之旅展馆今日重开。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布文杰表示，三日的交配期间，公园观察到两只大熊猫八次共处时曾经尝试自然交配，但未能成功。由于雌性大熊猫发情高峰期只有24至72小时，公园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团队为盈盈进行三次人工受孕，未来几个月将继续观察盈盈的身体状况。日本自卫队一架 F-35A 隐形战机在太平洋坠机，机师下落不明。事发的时候，战机正在青森县对开海域的太平洋上空训练。防卫相岩谷毅表示，在周边海域发现尾翼的一部分，断定已经坠机。自卫队的和海上保安厅正搜寻40多岁的空军少校。岩谷毅又说，坠落的 35A 战机通过无线电表示终止训练之后失去联络，他认为机师可能发现某种异常情况，航空自卫队和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将调查原因。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未来部署一共105架 F-35A 战机，今次事件可能对今后的采购造成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今晚是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星期初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31点，跌125点，成交金额57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7点，跌2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7.4升3.8，中国平安92.5跌1.15，中国铁塔2.12跌6仙，瑞星科技53元跌0.5，美团点评53.75升6毫。盈富基金30.35跌0.5，吉利汽车17.68升3.6，建设银行6.91跌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3，日元11.14，瑞士法郎1元，澳元0.714，加元1.333，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6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2168元，升2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81美元，卖出130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2小时，全新环节呃 like 厨房， 即系咩嚟噶？ 每个星期崔洁彤都会煮一味餸同大家分享，好唔好食唔紧要，只求卖相够吸引，最紧要呃到 like。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小维啊！ 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解会系十三楼？唔通好风水？ 为何残忍多受尽委屈也一生无聊人生，我凑够两人在欢畅，寂寞好比一匹象，在心的正中央，是否都要抚养？ 东安娘写完呢份歌词嘅时候咧，佢就唔想咁闷，叫做房间里的大笨象就算。於是咧就問阿勇啦，佢嘅 lucky number 係咩？結果就成為十三樓的大笨象呢一個歌名啦。作曲有 DJ 嘅 Howie， 填詞黃偉文。DJing 監製有 DJing 嘅 Howie 阿Kim 加上關禮森，上榜五個星期微升一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鄭融十三樓的大笨象。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猜猜我是谁特别版1872388，今日要问嘅题目系 惊唔惊讲系咪啊？ 而家都仲 而家要讲噶啦， 都可以啊，好啦， 系啊，就是飞机上面会见到嘅嘢。 冇错冇错，因为见到今日我哋咁多新闻都同飞机有关嘅，啊，咁所以咧，你又有搭过飞机嘅1872388啦，就算冇搭过，睇电视剧嘅飞机你都见过啦。 冇错，嗱，我哋一样啦，我哋咧就会你哋打通咗电话之后咧，我哋就你就首先要啊拣我哋三位主持人其中一个，我哋咧就会俾三个提示你，你跟住咧就可以问问题，问到你估到为止啦。 好啦 ，OK， 好嘛。 1872388，今日主题就系飞机上面你会见到嘅用板。好啦，电话旁边系边个？ 阿天，你好有信心喎，今日 系啦。 佢 真 係 真 係 幻想自己做空姐咧，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咁樣 了。明曬啊，成件事。飛機上面有咩要阿田啊 ？Hello， 猜猜我是誰你好。 Hello， 喂，三位主持早晨啊。阿玲啊， 阿玲，飛機有冇信心啊？ 一半半啊。 一半半，好啦， 好， 你揀啦，三揀一。 我揀啊，阿田啊。 好阿田， 系最有信心系 最有 货 阿田啦，今日 系 啊，跟住即刻就炒咯， 你飞噶。 好呢样嘢可以有，可以冇嘅。 撞鬼， 即系你话喺飞机上面， 嗰个人嘅需要可以有，可以冇嘅。 惨真系。 咁咧比较细小嘅嗰样嘢，系啦。咁同埋咧，你好少自己带，不过如果自己带嘅话咧，你又好似唔系好啱用喺飞机上面嘅。 我估到， 我都估到啦， 系， 因为最尾嗰个贴士 系 咪啊？ 我估到， 真系你觉得 系嗱， 系咪用噶要嚟？ 用嘅，用嘅， 系啦。 系关于咩？边方面嘅嘢嚟噶？即系关于边 方面？ 颈以上 唔食得嘅， 颈以上 系用嘅， 系颈以上 好。颈箍。 颈箍咧谂得几好喎， 谂得几好。但重点系咩 咧？系咪？ 但系头先佢翻条 tips 个重点就系自己带通常唔啱用。 系啦，嗱呢个重点嚟噶，好紧要嘅呢个， 啱嘅，啱嘅。 系啦，颈箍啊带得啱，啱用啦，用得到啊。 OK， 你接赞你。 系，我都赞你。你一阵帮我立问埋。 系，唔该。 诶， 阿玲，你谂下嗱，颈以上嘅， 嗯， 好简单咋。嗱，有啲人咧， 眼罩。 眼 自己戴会唔啱喎， 系啊，即系自己可以拥有佢嘅，不过咧喺飞机上咧系唔系好啱。 我会话嗱，我试下再讲多句啊，个个都本身有噶啦， 但你自己带咗都唔代表一定喺飞机上面啱用。 咪就系咯，咪就系咯。 俾埋个 tips 你啦。 嗱嗱嗱，免费 我会差唔多个个都有噶啦，真系呢一样 接近啦。 系啊，一定俾你嘅飞机上面，不过你可以需要用，可以唔用嘅。 咁啦， 都几难喎、啊。 唔系啦，好似我跟住俾 上，几以上 俾个 tips 你，一个窿同两个窿嘅分别。 一个窿同两个窿分别， 系啊，佢有冇讲错啊？ 跟住阿玲话唔系讲咸湿样嘛，你真系唔系 喺座位上面度用嘅， 系啊系啊， 座位上边 你自己嗱咁啦，你如果自己带去咧， 系 通常就一个窿嘅， 系， 但系佢嗰度咧。是两个窿嘅噃， 有时系三个窿， 系系咪 headphone 嗰条线？ 系啊，有时仲系三个窿添啊， 就系个 headphone， 因为咧佢一定会派发俾你噶嘛。有阵时你想用自己嗰、那个，但系又未必啱插嗰个插位嘅喎。 好奸埋喎，佢一定系三个窿或者两个窿噶。 系啊， 唔系嘅，而家有一啲咧系专门咧就系货你咧可以将你自己嘅 headphone 咧带到用去。 系有个即系转头咯，转头咯，系啦。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好嘥啊，我怀疑佢抌噶嘛，之后用完可能会。 唔会抌啦，黐线嘅。 系咪唔会抌噶？ 佢会再洗翻抹翻嗰只再。 好啲， 真系会抹噶， 唔会咁浪费系嘛？ 系啦， 我 话 佢唔会浪费，唔知佢会唔会抹啫。 阿玲，你有冇用过呢嚿嘢噶？ 消毒啦，佢会消毒， 系会消毒嘅， 系咯。 因为我喺飞机嗰度做过嘅，做清洁嘅，简 单。哦，系啊，喂，啱晒真系。 咁每个即系相机嗰啲顾客咧，用完咧佢唔会即弃嘅。如果系譬如好旧嗰啲咧，佢就会即弃。 残啊烂啊先会啊，系咪啊？但系你会抹嘅，会消毒嘅。 会噶会噶会噶，好似小朋友玩完啲玩具会消毒嘅，俾啲工作人员咁样咯。 哦，几好喎、啊！你就做过呢个岗位啫。 问到佢嗰啲被洗唔洗嗰啲枕头啊被啊嗰啲， 我哋成日问人借噶嘛系。 通常如果又系好似酒店咁，如果唔系咁过分，通常都系挤落个干，即系消毒干衣嗰啲，净系干嘅啫，唔系洗。 咁都好啲，咁都好啲。 因为好多人咧，我搞见啲长途机咧，哇！啲人枕头啊、被啊跌鬼晒 地下， 咁邋遢噶嘛。 嗰啲都会养一养俾翻你嘅。 系啊，同埋啲毡啊，毡先紧要。 咪就系咯，咪就被咯，咪得 毡噶嘛。 系啊，啱晒阿玲，你系做做过清洁。但佢都諗咗好耐先諗到個一個窿兩個窿三個窿嘅真係，係啊！多謝阿玲先 ，thank you，thank you， 恭喜曬我哋一個嘅風騷嘅少少嘅紀念品咧，就送翻俾你啊嚇！一陣有同事聯絡你嘅，放心。 係下位聽眾啦，你係邊個？ 猜猜我是誰？ 都係阿玲啊！ 喂， 都係阿玲喎。 早晨。 係。 係，我係大細 S。 哦，你係大， 你係大細 S， 大細 S。 我係 S， 隔離有個細 S。 哦， 犀利喎，犀利喎。 Hello，Hello， 大 S 细 S， 你哋好，你哋喺咩台湾度嚟噶？ 哇，都几好喎！ 系啊，你哋个身形系咪 S 型噶？ 全中全中 全中咁啊啱啦！ 咁开心即系阿祖出题目啦 吓、啊，做咩啫？你好你好你好唔想用呢条题目咩？ 系啊、哎，我冇 有得俾你拣嘅，你可以拣个豪仔或者拣阿祖嘅。 祖啦， 阿祖啦， 拣得好，拣得好， 拣得好，拣得好。好呢一样嘢咧，俾三个提示咧，呢样嘢。是应该需要睇嘅， 应该需要 呢个系第一个，你应该需要睇嘅。第二个提示，你通常都唔睇嘅， 系 系啦，通常都唔睇。第二个提示，第三样嘢咧就系好紧要嘅。 哦，我估到啦，其实第一个提示已经估到 啦。系啦，吓 系咪点样戴安全带啊？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点样戴安全带？ 系咪点样戴安全带啊？ 嗱，我嗱呢个系一个物件嚟嘅。 系咯， 系咯，我都 系一个物件嚟嘅，俾多个 tips 你。 其实咧，就 某程度上答啱咗啲噶啦。 系啦， 系啊，系啊。不过 又唔啱晒喎。 俾你讲，俾你讲。 安全带个指引啊！ 安全带 系安全带咩？ 可能吸氧气嗰个罩啊！ 吸氧气嗰个罩唔系，唔系吸。唔系，唔系吸氧气嗰个罩啊！嗱，记住，我哋今日喺飞机上面会见到嘅嘢啊嘛，即系嗰样嘢系一个物件嚟嘅，唔系嗰个罩，唔系嗰条安全带。 但系你个方向系 啱 嘅， 啱啦，啱嘅。佢有啲咩俾你睇啊？如果你唔睇空姐嘅话， 睇风景咯。 喂， 嗱，佢系好大张嘅， 系一张张嘅， 系啦，吓 嗰张 过胶嗰张卡。 系 我冇谂过你打 S 定洗 S， 我知原来叫过胶嗰张卡。 我头先 都 谂过。 咁个内容系乜嘢咧？咁 系啊系啊。 其实就系嗰个逃生嘅路线图，即系话如果大家临时出咗事嘅话咧，你应该要点样去着嗰个救生衣啊？救生衣摆咗喺边啊？通常咧就摆咗你个座位嘅前面嗰度咧，有一张逃生嘅卡嘅，教你哋嘅 系啊 系啦，就系过胶嗰张卡啦，冇错。 好嘛， 恭喜晒大家 ，S S， 好叻好叻， 又靓又叻啊！佢哋 系啊 ，OK， 好紧张而家搞到 我。其中咧有一个咧答案系杂志，即系我而家唔会再出噶啦呢个。即系我其中个答案。 豪姐，你准备好未啊？咁 准备好啦。 好，我哋听下一个电话。猜猜我是谁？你好， 系你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 喂， 系你啦，你叫咩名啊 ？Hello， 系 Hello。 我叫阿 Anna， Anna， Anna 你好啊，多唔多搭飞机啊？ 都多，嚟紧五月又要搭飞机去福冈啦。 哦，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玩得开心啲先啦。 咁咧，你就要接受豪仔嘅问题咯。 唔好咁难，豪仔。 哎呀，你放心啦，我仲惊过你啊，我好冇信心啊，呢次真系。OK， 好。 嗱，佢咧就系、是、每个乘客咧，佢都可以拥有佢嘅，但系咧。又唔系每个乘客都有机会拥有到佢， 每个乘客都应该拥有， 佢可以拥有嘅、 哦，可以 拥有。但系每个乘客又唔系每个乘客都保证一定可以拥有。 哦， 通常咧就系行先入先嗰啲乘客咧就有机会拥有咗佢先嘅。 哦， 去到后来月后上机嗰啲乘客咧，通常就拥有唔到佢噶啦。 嗯， 阿哥 ，Anna， 你可以估 两个字， 系啦。 有意思系咪唔可以拎走噶？ 可以拎 走 嘅，可以拎走嘅， 可以拎走 系啦。但系通常咧，嗱，理论上系真系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佢，或者用你嗰个字仲好啲拎走佢。 系， 但系咧又真系唔系会系讲， 系咪眼罩啊？唔系啊， 唔系 眼罩你一定有噶嘛？ 眼罩唔一定有噶， 你派晒就冇啦嘛。 眼罩又系咁嘅咩？唔系佢有个 唔系 有个 kit 喺里边，有个 嗰个系坐 business 先至有噶嘛？ 系咩？ 梗系啦。 哎呀，我成日去医院度都系有。 你医院同飞机有咩关系啊？姑， 唔系眼罩，唔系眼罩，唔系眼罩。 嗱，好， 餐具。 嗱，你记住，记住佢头先好大嘅 tips 就系咧。 入机组嗰啲有嘅， 入行先嗰扎有嘅，行后嗰啲咧就机会冇噶啦。 系啊，嗱我俾多贴士。 我多数行后噶喎，好少行。 系啊，你行后就冇咯。 咁所以佢唔知人有啲咩嘢。 嗱， 佢通常咧摆喺度俾等你攞嘅。 嗱，俾贴士你啦。 我知啊 ，newspaper。 newspaper 嘅，仲搭埋英文添啊！ 哇，我都放下心头大石啊！我几惊啊！出呢个贴士嘅时候，你发觉啱唔啱啊？你通常佢得嗰十份八份咧，你入得早嗰啲朋友咧。你就可以攞报纸嘅，你去到尾位嗰五六个咧嚟到，冇晒报纸攞啦已经。 其实中间已经冇啦。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去咧。诶，如果我出发去远，即系去当地嘅时候咧，日本啊咩台湾都好咧，佢会派当地嘅报纸噶嘛。咁你就可以攞嚟扮晒，我次次都攞份读埋新闻睇噶，唔识都好开心噶。 日文嚟嘅，你做咩令到人哋日本人冇得睇啫？咁 但系佢睇到好开心噶嘛，所以 有几开心啫？你都唔明。 回程翻嚟香港咧就唔中意噶啦，因为派翻香港报纸。 系 啊，咁样。OK， 喂，多谢你啊。 Thank you Anna。 系，唔系噶，你睇外地啲报纸咧，唔识睇内容都好咧，你睇到好多得意嘢噶，无论佢排版啊， 系啊，睇佢排版啦，睇啲咩新闻图片咧都得。 我净系会睇人哋嘅广告咯，即系我都睇唔明嘅，好中意睇泰国嘅广告， 系 啊 ，OK， 好，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啦，你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系 阿琴， 喂， 系阿琴， 系猪仔啊， 哦，猪仔，猪仔先啱，好啦， 猪仔， 猪仔，你拣边个嘅问题？ 阿祖， 你揀我，好啊，好大压力噶，好好呢一样嘢 系 应该你搭飞机上咗机之后你都需要嘅， 需要嘅， 但有阵时咧系会冇嘅， 系 如果你咧有需要嘅话，空中服务员系会帮你去完成呢一样嘢嘅，嗱佢系一个位置嚟嘅。 一个位置 ，大家都应该，大家都拥有，大家都可以拥有嘅。但有阵时呢个位置咧，会 冇咗噶咁样，唔够嘅咁样。 哦，我知啦，摆行李嘅行李架。 冇错，就系、是、摆行李嘅行李架啦、哎。恭喜你啊，猪仔。 哦，即系嗰个位。 你嗰阵时你迟咗，你就会冇位噶啦嘛。如果你唔够力啊，摆唔够上嘅话咧，空中服务员就会帮你啊嘛。 啊，呢、這个都算系好嘢喎，佢都唔系物品，佢都估到喎，真系。 佢 好 大个飞噶。 系啊， 你飞噶？你系做空中服务员？ 我可以答晒你哋三个问题噶。 嚟啊嚟啊嚟啊！ 犀利噶， 系啊。 但唔得，我哋俾得份禮物你就。 哦，唔怕唔怕唔怕， 可以一份。 我哋不如問佢其他嘅問題啊，有啲咩？ 點樣可以攞到空姐電話？ 老嗰啲零零嗰啲。 邊有老啊？啫，個個都咁好，冇老嘅。 係啊，點樣攞到空姐電話？ 係啊，係好蠢嘅，冇老嘅。 係咪攞唔攞攞唔到嘅？攞唔攞到嘅？ 我攞到，你而家攞唔到啦。 喂，我想問咧，係咪真係十分一機票價錢嘅？而家都係。 你好啊，蜘蛛俠。我好難講，我好難暴露呢啲嘢出嚟嘅喎。 嚇、啊，呢啲又暴露得。咁我想話咧，會唔會有啲嘅客人咧，真係好麻煩噶？ 梗係有啦。 係咪香港人好麻煩咧？我睇嗰個報道咧，就一個空中服務員自己講翻嘅，就話成日話可能內地嘅人好煩。佢話唔係，香港人係最煩嘅。你覺得係唔係啊？ 最多要求啊？ 其實係一啲會員特別麻煩。 哦，會員特別麻煩，即係唔緊要，快問快答。機長係咪好鹹濕嘅？ 唔系， 唔系， 我睇电视剧成啲机长 咁，边个最 敲 湿啊？ 系 猴仔， 猴仔， 猴仔，佢都话猴仔，猪仔话， 下次再打个上嚟。 系啊，多谢你啊，我哋下次有啲乜嘢， 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咁啊 ，thank you， 拜拜。哦，今日好多航空业界嗰啲人打嚟嘅， 可能我哋就系飞机呢一个嘅题目咯。 但系估唔到我哋仍然可以同佢周旋咁多个回合， 系 啊，嚟到第四个回合啫，都系。 好，你系边个？阿冯。 喂喂， 系你好啊，冯， 系咪我啊？ 系你啦，恭喜你啊！哦、你先交得1000蚊就可以攞大奖啦。 唔好信佢啊，你可以拣猴仔同埋阿田，你拣边个？ 猴仔。 猴仔， 好啦，咁咧佢系喺飞机上面一个好细小嘅物品嚟嘅。 嗯， 咁咧就你最好就唔好用佢啦，最好就唔使用佢啦。咁、啊、但系咧，有啲人咧。都会攞佢嚟， 我估三个字， 系啦， 系咪三个字啊？真系三个字啊？ 三个字嘅，有啲人系啦，你好细小嘅物件嚟噶啦，你最好就唔使用佢啦。咁但 系 有啲人咧，都会攞佢嚟咧，用咗佢主要用途以外啊， 系 就攞嚟自由发挥， 系啦， 可以做好多嘢嘅。 嗯， 系咪可以同空姐攞噶？ 唔可以，唔使噶，佢已经有喺度噶啦。 系啊，但如果你用完咧， 喺个位嗰度啦，摆咗喺个位嗰度。 我唔使自己攞 嘅， 都 点解？ 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 一定有嘅。 系啦，最好就唔使用嘅，但通常啲人攞嚟用咧，就唔系用佢主要用途， 系啊， 就将佢借题发挥嘅， 做咗第二样嘢嘅， 系啦，可以做第二样嘢嘅。 两个字啊， 三个 字，系啦。 啊！我都 冇 答案， 系啊， 我都 系 谂 住 呢 个， 我都谂唔到，系啦， 系啊，如果你需要用嘅时候咧，系真系好需要，系好有用嘅。 俾多个 tips 你啦， 系 好薄嘅， 嗯， 好薄嘅， 系啦系， 好薄嘅， 唔食得嘅， 系啦，好薄嘅， 好薄。 你谂下，你座位嗰个兜兜里边仲有咩抄得出嚟嘅？ 系啊， 哦，系啊，希望你唔使用嘅， 吓。 纸巾 梗唔系啦， 兜兜冇纸巾噶，好少 三个字嘅，同埋你话湿纸巾都抽到够三个字， 干纸巾啊， 系啦， 咧 嗱，你唔系好想用嘅，因为个名系令到你觉得，如果你用亲佢咧就系咁噶啦。但系有时你又攞出嚟用，因为你会觉得喂，做第二啲用途都好啊。 系啊，俾我拎嗱咁样啦， 嗱 纸制嘅系咪？ 拎走嘅可以拎， 可以拎 走 嘅，可以拎走嘅，可以拎走嘅， 纸制噶嘛系咪？ 系系嘅系嘅系嘅系嘅。嗱，你每朝起身，你望住你老公个样子，头又未梳，牙又未刷，你忍唔住就会想用嗰个嘢噶啦。 哦，口罩。 点解你要对住你老公，对住阿系咗口罩啊？ 同埋咧，我好中意佢啊，佢坚持系 用两个字，冇嘢噶， 戴口罩， 戴口罩咯。 嗱，同个口都有关嘅。都可以用啦， 好希望你唔使用到嘅。其实 我哋重金礼聘剧帝组，用声音动作模拟一次，点样要使用呢一样嘢啦，好唔好啊？佢应该做一次，你就明噶啦。 哇，好尽噶咯， 好尽噶系咪？ 我声带都俾埋。 咩嚟噶？ 猪仔话 够唔够啊？ 咩嚟噶？佢话。 喺个位前面咪有个兜兜咁样追住嘅， 佢要再夸啲噶。 知啦知啦知啦， 讲 两个字嘅， 口罩袋。 系咪心啊？你玩得 好开心， 我觉得你好开心，我哋都好开心啊！ 我几惊佢最后话，我估到啦，集资 都系两个字嘅系嘛？ 大集资， 恭喜晒，恭喜晒！我哋丰收嘅纪念品送俾你啊！ 呕吐袋就又好薄啦，又摆乘客座喺度啦，唔想你用啦， 佢扯下惊佢。 但系通常你会攞嚟做咩咧？譬如装垃圾啊，装纸巾咯，即系大家就会攞嚟用。 见到老公要用喎、 啊，哦，我惊你见到你老公咧，开心到呕啊嘛， 唔系啊，讲紧豪仔啊嘛，佢自己个老婆啊，见到豪仔之后再起身咧，抹住个口瞓觉嗰个样啊，系人都想呕啦、 啊，佢要开心到呕啊嘛，好啊，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笑死我真系， 听到过啦，好啊，天仲有啊嘛，系咪？听到过，听到过 ，hello 你好， 是，你好， 你好， 估唔估到啊？头先，头先你估唔估到？ 你一讲三个字我都估到啦， 系咧，我真系估到嘅。 但我哋未听到你叫咩名字啊？ 阿诗啊， 我叫阿诗啊。 阿诗啊， 你系空中服务员， 我每日都听你哋噶。 多谢。好啦，你冇得拣啦，就系拣我噶咋。 系。 我其实个心中都系谂住拣你嘅。 真系好爱写你啊，真系阿诗。 你哋两个做埋佢啊，我饮啖水先啦。 好，呢样嘢两个字，两个字。OK， 又系可以有，可以冇。有需要的时候呢，哇你有了他，哇多谢你啊，这样的有那个感觉的。 有的时候 可以 有 两个贴士做 喎，三个啊，可以有可以没嘛。 可以 哇、 其实可以有可以没，这两个贴士的话是废话来的。 啊、可有可无是一个贴士来的。 给多个给多个。 好啦、啊、,OK, 这件事呢我相信应该下。应该啊吓，系各间间航空公司喺飞机上面都要有嘅， 即系冇俾过贴士喎咁样。 啊 ，OK， 咁好啦，咁就呢样嘢系长途机需要啲嘅， 长途机需要啲可以有可以冇。 即系台湾就唔会要佢噶咯。 但系你话咩有需要 系咪要用喺个身体上面度噶？ 系用喺身体上面，咩意思啊？即系要挂啲嘢喺屋企，喺佢身头， 或者摆入身体入边咯。 诶，系可以摆喺身体里边。 系咪橙色噶？ 喺里边 又唔系噃？ 吓 咁核突嘅，你哋嗰次。 我头先我谂起耳塞嘅， 系啦。 有时长途机咧，你系会戴耳塞噶嘛？ 俾阿阿 如果你有咗佢之后咧，你系要问空姐攞嘅，如果唔系咧，你系唔会有噶。OK， 师傅你问下先。 如果有之后咧，哇，真系好啦咁样。 哇，你一攞都就会嗌佢， 系咯？ 我就会嗌啦。 杯面啊！ 我估 你估啊，你阿师嚟， 颈枕， 颈枕， 唔系， 同食嘢有冇关？系咪食物嚟噶？ 你叫阿祖帮多你两下啦， 阿祖帮多两下啦。 你头先讲咗个答案啦， 哦， 系咪先？ 攞嚟娱乐嘅， 佢听唔到啊。不过 系食 噶， 食噶。 我头先讲咗一样食物嘅啫，系嘛？ 食噶咋？ 系啊。 系啊， 就 是 那個、 通常一个攞到嘅话咧，跟住就一条村，全部人都会想攞去噶啦。 系啊，有咗佢就、啊、 原来有噶、 啊， 我都想要，我都想要啊，咁、 啊、 样噶啦， 好香噶。 系啊，你就会尤其是你喺 做做声效。 系啊， 我嗱，我哋应该都系比较成熟型嘅听众啦。我呢个广告你一定听过噶，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食好方便。 我真系冇听 过。头 你听多次都唔得啊！ 好食，好方便。 唔系你 好少， 你又好少可问个空姐话，我唔该俾喉糖我嘅系嘛？ 你再听多次，叮叮叮叮咚咚， 系啦， 好食好方便。 我有听过一啲空中服务员系最唔想人哋问佢哋攞呢一样嘢嘅，因为咧佢攞咗第一个之后咧，就会有其他唔同嘅乘客咧都会继续问佢攞，就代表咧佢嘅工作量咧系会 增加咗嘅。 俾个大贴士你。 如果佢 要配合埋热水嘅， 配合埋边个？ 热水啊， 系咪边个嚟嘅？配合埋配合埋筷子嘅， 叉都得嘅， 叉都得嘅， 热水 系热水。 如果唔系佢食唔到嘅， 嗱你同埋一，总之你一热水咁，即系要食落肚噶啦。总之你打开就哇，正啊！ 个 贴 士系咩？边 个系咁嗌嘅又？ 杯边，杯边，好食好方便。三分钟，通常三分钟得噶啦。 三分钟， 冇啦冇啦，三分钟啊！谂埋先死啊！ 唔系啊，通常三分钟嘅就嗰样嘢 啊。 唔系 你冇谂毛仔吓？ 咩啊？ 咩？食三分钟啊？ 系啊，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有得食啊，系啦。 我杯面，我听到啦，而家谂起啦，系啊系啊，佢讲个杯面啊。 呢次系破纪录， 系 答案都讲埋出嚟，佢都要再用 tips 嚟帮助。 我净系留意几方面讲嘢嘛，我要先留意嘛。 系啊， 唔怕、 啊啊、 最紧要估中啊嘛， 估中 咗晒。 因为原来真系话业界里边咧攞杯面咧系佢哋即系一传十十传百噶，但我一路都未试过啊。就算搭咗咁多次飞机咧，我惊人哋同我讲话，先生我哋冇呢啲服务噶，我都惊鱼啊。 系啊，又唔知系咪有嗬、 啊？ 系啊，所以我头先就话唔系全部有嘅，可能 会唔会下次可以攞寿司嘅咧？ 唔知咧， 即系如果杯面都攞得出嘅话，嗱，所以今次都算几成功吓，大家又对呢个航空界别嘅所有用品咧，就再认识多一次。 系系啦，而我哋今日咧嗰个时间都差唔多咯，要听日先至做咩啊？ 系啊，今晚啊，你 good show 啊， 今晚 攞 咗飞嘅朋友记得嚟捧场， 7:30啊，大会堂啊，我哋听日见， 拜 拜。